和有烟霞，天气炎热，会有几阵骤雨。下周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逐渐增强。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102点，升132点，成交金额23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咗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26点，升咗9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中进置业3.76跌2.4，腾讯控股331.2升了2.2，中国平安63.45升3，银河娱乐50.45升1.35，金沙中国36.4升1.35，融创中国23.05跌了4.5，恒腾网络2.7是升了2.2，建设银行6.92升6。部分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25，英镑10.13，瑞士法郎8.154，欧元6.221，加元6.282，新西兰元5.621，欧元9.3182，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38。日经平均指数报19690点，升43点。港金报123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51美元，卖出1319.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嘉慧首先同你讲九龙区。较早前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跟住广东道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噶啦，一带系较为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就排到去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回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骏景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到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揸车谨记时刻受法忍让，做个精明的驾驶者。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Hi， 我许志安。李志刚是一个资深 DJ， 虽然他成日讲笑，但他心底里面都是一个好人嚟嘅。超 B 第一次见，好型，好 fashion。董敏你好 sweet， 好斯文。罗敏庄唱歌劲到飞起，好想同他合唱。麦雅芝一个又靓又好的妈妈。星期一至星期五，香港电台第二台下昼1点至3点。Alex、超 B、Mini、Money、Angie、Made in Hong Kong， 记得听。 城市的节奏急速。如果撞正塞车，唔止嘥时间，仲会加剧路边空气污染，亦影响经济同埋生活。想改善，大家就要一齐出力。司机要时刻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违例泊车，或者喺禁区上落下货。大家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多啲行路，少啲揸车。塞车得到改善，大家都得益。人人守规则，处处少挤塞。 艾滋病出现至今30年。 自从有了鸡尾酒疗法，病人寿命得以大大延长，但始终根治不到个病。病人要终身食药，而且永远要同 HIV 病毒共存。世界各地正积极研究疫苗，希望彻底治愈艾滋病。到底成效如何呢？零距离科学三，艾滋病的句号。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1。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听讲仲有个新人喎、 啊。咩新人啊？佢救过你同我啊！佢耐过啊，我同你入风骚快活人噶。 吓咁犀利？ 都几犀利噶。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善明， 早晨，曾志豪，早晨，善明，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甜甜， 系，早晨啊，今日星期五， 星期五有点唱，又有开学， 开学日开咗啦，应该大家应该上堂啦，翻晒学啦，啊，但系咧，我今朝咧预期咧会系开学咧，应该交通挤塞噶嘛，所以我其实今朝早咗出门口， 我都系，我都系，赞我啊，赞我啊。 你好叻啊！你今日早过琴日啦， 系啊，呢啲拍档好啊， 系啦，系咯， 奉迎你一下先， 系啦， 踩啊踩你！ 但其实我唔记得咗开学塞车呢个逻辑噶，我系忘记咗。 我琴日咪同你讲咗咯， 系我忘记咗，但真系冇嘢。 我哋交通组嘅同事啲点讲咗，叫大家 早 啲 出门口 啊，但系由于大家一齐早出门口咧，就变咗嗰段时间。 我就系想讲，我就系今日都会系早咗出门口，谂住会可能塞啊，点知原来今日咧。好畅顺，比平日咧快好多。 系咁好咯， 今日都好早翻。 定系唔系全部都开学噶？ 九月一号系全部都开学噶， 全部开晒啦，应该 唔系。 唔系有啲系八月中已经开学嘅。 啊，好啦，你咁讲就 幼稚园啊，有啲已经开学啦。九月一一定开晒。 我仔嗰个好似话今日都仲系听下家长日嗰啲资讯。 咁你开学啦，即系个仔要翻学系咪？佢唔使翻学， 你讲紧 K 温嗰个 系？ 咦，你嗰间幼稚园有啲问题？ 定系 唔系？咁咪几好啦？ 系咯， 可能个老婆搞错 咗。但我老婆记错咗啊？ 定系系诶？冇理由九月一唔翻学。 幼稚园咧就系八月开学嘅， 八月尾，通常八月尾入噶啦。 唔系唔系九月一号翻学噶？ 你越讲越惊。 你系咪已经成个礼拜冇翻学啦？可能 冇理由噶，应该已经俾人通缉咗啦。 喂，但我想知系咪呢样嘢系阿仔翻嚟同你讲话，爹哋唔使翻学咁样？ 唔系，我老婆话我听嘅。 哦，因为 我梗系信佢啦。佢仲话佢晏啲就会去听家长会嗰啲资讯。 咁正式几时翻学啊？ 礼拜一咯，佢话。 哦，九月三号。 系，所以系咪究竟有啲即系？时差噶， 唔应该唔会啦，一般系早嘅幼稚园。 系啦， 我使唔使 call 翻老婆？ 系咪 衰咗啦？ 可能你嗰间 迟到咯，真系。 咁唔系，咁啊，可能即系有啲幼稚园咧系九月三号嘅，但系多数都八月啦。咁我知道咧，今朝咧即系啲学校咧，譬如有啲学校村啊，尤其是 学校村， 你知。即系一个地方有好多间学校林立嘅，咁叫学校村啦。香港都有几个学校村嘅。咁由于几间学校中小学喺晒度咧，如果大家冚一声都系翻嗰个点嘅时候，就论尽噶啦，系咪？咁一间学校成千几人，系嘛？咁几千人去到嗰个集中地，我就知道有啲学校咧就大家夹时间，不如你个钟打八点，我钟打八点二，你个钟打七点十啦， 咁会 咁嘅咩？大家夹住，咁咪唔使大家嗰个，你知有啲细蚊仔可能。会好赶到 last minute 先翻到学校。 嗱，我所知咧就一般咧就一系就八点打钟，一系八点上堂，一系咧就系八点半。我就知道呢两个时间。 哦，系啊，唔系啊，今日咧就话系即系开学日啫，咁可能打号咧会翻正常， 即系 咁就特登夹咗就大家打钟时间唔同啦，咁啊费事大家咧逼埋一堆齐翻学啦。 咁你今日有冇送啲咩礼物咁样俾你两个小朋友啊？ 我遇上都系同我哋影一张呢个开学照啦。 我真系有， 我每年都会同我哋影一张开学照，哎，翻学啦！ 即系佢想贴喺个雪柜度咧，见到同仔女嗰个身高相差越嚟。越大咁样啦，应该有呢啲效果喎。 即系一年每个开学日我都会。 O K 喎，呢个几得意。 即系我曾经收过一个礼物咧，就初生 B B 嘅时候礼物咧，就系有一个相架，系好多格好多格嘅。咁原来做咩？就系每一年俾你贴翻佢嘅开学日嘅相噶嘛。 哦，贴开学嘅咩？原来 系咩？ 贴开学嘅咩？相嗰啲。 唔系。 生日相都有嘅，佢下面有嘅生日相或者系翻学相咁、哦。 但系嗰个唔系每一个月影一张咁嘅咩？ 你可以每个月影张，但系就佢就标志住每年俾你 寄。哦， 但系咧，我记得我印象，我好似摆咗第一年、第二年，我就 冇恒心 啦， 冇啦。咁请问你嗰个展览会有啲咩嘅效果出咗嚟啊？你见到？ 哦其实我而家冇晒相嘅，咁但我 只系影咗啫， 影咗就冇晒出嚟。晒 出嚟 啊 嘛， 系晒出嚟就几得意啊，嗬。 系咯， 我不过好有印象，由一年班咧，即系佢哋幼稚园啦，又有转到而家啦，哇，已经即系累积咗唔少啦，不过要搵翻出嚟咯， 都唔知失咗去边。但系我冇心情做咯，已经真系。 哦，所以情怀唔同噶，佢而家仲会同佢啲仔女咧，真系。 所以琴日佢话都仲会包书 咁样噶， 好神奇咯。 所以咪就系呢样嘢好紧要嘅。即系亲蛇其中一个亲子环节嚟噶嘛？呢啲嘢系咪？ 你系咪每张相都系 V 字咁样影噶？ 冇 V 嘅， 仲系 V， 佢会噶。 我自己 V 咯，佢哋唔 V 咯，佢就会越嚟秒聚咯。 佢哋系啦，越嚟越唔想影系嘛？ 系啊，得啦咁样。系今朝出现咧就又影咁样。我话开学日啦嘛，梗系要影啦呢啲意头嘢。 咁佢哋系自己起身定系你要踢佢啊？ 唔系，其实我都有叫佢起身嘅，但系一叫即醒咯。 我又唔使，今朝佢自己弹起身。 咁好啊？ 系啊，但系咧。就每一朝我哋嘅亲子嗰个活动咧，就系佢会食我啖先出门口嘅。 佢今次 今朝都 有嘅， 不过咧就今朝咧就食完一啖之后咧，就加咗一句说话。 做咩啊？ 翻学啊！ 咦，你唔使车佢翻学咩？ 唔使，佢有校车嘅。 哦，校车，即系送佢去校车啫， 自己行出门口。 头先你嗰样嘢啊，桂花田好羡慕噶。 点解啊？ 每朝仲食一啖啊！佢个仔唔俾佢食。 但系仲有冇噶？你嗰个十五岁个仔仲有冇？ 吓，五岁先唔俾食啦，我十五岁咯。 系咩？ 讲笑啫，五年班已经冇石啦，系唔俾石啊！我要强行咁样逼佢。强 吻噶， 系嗰个系真系会走埋嚟自己。 哇！你第二次打击佢啦，真系。 冇紧要嘅， 我哋唔好更加唔好讲老公。 我仲有个女，我仲有个女嘅， 都唔提老公啊，阴公啊，真系。新一天啊，开学亦都系又要开麦啦吓。星期五嘅点唱等住你。暖风吹拂前后摇摆。行程紧瘦的童鞋，昨天委屈快变卖。同学们嗨，随日光挥洒阔路横街，无划分彼此同步摇摆，遥遥短裤的凉鞋，谁人是笑嗌，自然清脆。新一天，听新一天的音乐。新鲜如四出搜索，新一天，世界永远有市场可以拓，下一超级市场最易挥霍，林林种种过去空虚的错觉，新机点太多，新一天叫趣怪创意注入它。好，能再新一天继续寻宝，能拨开不想你的路数，无人绘制的前途，也许天空会带路寻梦时，即使一刻迷途，即使一刻徒劳，永远举足向前寻求新的领土，追风筝的源头，对错有我们知。 自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29度气温，相对湿度83%嘅。 系啦，咁啊讲讲天气啦，咁啊今日咧即系有阳光啦，同埋有烟霞，咁啊但系稍后之后咧有几阵呢个骤雨，咁啊嚟紧嘅天气咧大家都要留意住啦吓。 系 三连击啊，就话可能系。 可能真系话会。 系啊， 我都睇到今朝话可能礼拜日真系可能 嘅。佢掠过啊嘛，系啊，跟住我自己见到话掠过意思咁，即系点咧？佢会唔会降落嘅咧？即系嗰个掠过究竟会系正面啦、侧面定点咧？ 同埋有几高咁掠过啊？定系低炒掠过咧？ 掠过得嚟，佢系停留系快啊，定系慢 啊？系啦，咁所以大家密切留意留意住嘅天气啦。 系啊，不过呢几日咧，佢嗰个天气预测咧都准准地嘅。我琴日咧咪话即系都放工， 系啦，就要去 田园，因为我知道咧，喂嚟紧呢几日天气都唔好啊。你今日出到嚟咧，而家沤住未落啫， 系啊， 但系都阴阴沉沉咧，跟住琴日咧火速啦，赶到翻屋企。咁点知咧？佢又 即系去完成咗啦， 完成咗翻咗屋企先。咁但系咧，佢又要食嘢啦，又拖咗阵啦。跟住咧，我个心喺度紧张紧到，快啲啦！仲唔出门口咧？一阵间嗰个雷公伯伯就嚟噶啦，咁样。跟住咧，即系群拉裤咧，咁样咧，终于出到去，顶住个阳光咧，冇嘢噶。系啦，咁啊，临走嘅时候咧，咁因为嗰啲农场都偏远咧，你都要揸车咧。咁、那个嗰、那个停车场就喺个入口位置啊嘛。我哋就喺个农场个腹地里边。离远听到轰隆轰隆轰隆， 行雷！ 哇，行雷！个天咧好似裂开咗咁样。 你可以走咩？ 五点零咋？五点 我 先 开始可能想落雨嗰啲行雷。 系啦，跟住你知唔知个感觉咧？就系、是、嗱，你为咗你自己得一个大人咧，你一支箭嘣一声跑去嗰个停车场几咁易咧？哇！琴日又扶老携幼啦，跟住佢又唔会知噶嘛，仲喺度咧左摸右搣咧咁样咧， 舍得走？ 你简直好似拍紧嗰啲荷里活咧，后边嗰个炸弹就嚟爆咧！你话快走啦，快走啦，快冲出大本营啦！ 差啲想强抢佢抱住阿仔走啊嘛！ 喂，你知如果佢雷一爆雨落嚟咧，摸一秒即刻湿噶啦嘛！ 系啊， 哇！跟住咧直至系最后一个。乘客都上埋车咧，闩埋道门，哇！你嗰下觉得好似完成咗个太空任务咁样， 上车安全啊！ 上车啦，跟住一出到去田公路就冚冚声咯。 同埋 真系有五点零六点嗰阵时咧，嗰个雷雨就嚟晒啦。 可能你新界，因为我市区咧，我又唔觉有嗰个雨咁。 佢仲要真系分阶段 嘅。系啊， 我先喺元朗嗰度咧落到全部湿晒。 系咯，我哋九龙冇啊。 跟住要过埋条隧道，再去翻屯门啊嗰度咧。就晴嘅喎，跟住半个钟之后先落， 系啦。 但我喺西贡区大约咁嘅时间，我就有落雨，但系我冇听到行雷，系咪嗰个雷追住你？ 追住我，系啦，应该想教训我， 系噶， 系啦，嗰个雷真系 衰嘢多， 系啊，系啊。但系嗱，咁啊，希望琴日大家都即系避开咗场雨啦，要玩就玩埋。 因为夜晚都有雷雨，即系落过啦，第一阵间。 你啊，唔好话我得罪人多啊，我其实好多朋友噶，我识得好多有钱朋友。 系咪真系朋友先？你自己谂真咯。 定义大家唔同嘅，系咪咯？ 我甚至乎啊，可以咁讲啊，哦，佢啲钱我有份帮佢搵嘅， 啊哈， 系啊， 咁买马会嘅草皮我都有铺过嘅， 我好少冇铺啊，我 都曾经都帮佢搵过少少钱噶马会， 系啊，唔系嗱呢个我估啊，我哋三个咧都应该系佢啲 friend 嚟噶， 咩啊？ 有俾个钱佢使嘅，我哋应该有份夹粉供书教学，等佢成为而家吓世界首富，曾经一分钟。 曾经一分钟， 系咪好得意咧？ 我哋又俾个钱佢使，嗱佢一世界首富哦， 系啊， 你讲紧边个啊？巴菲特啊？ 唔系， 系标基啊？ 嗱，好得意噶， 你讲边个世界首富？ 头先你有冇留意我形容词里边咧？ 大家都俾咗一阵间， 曾经成为世界首富，括弧一分钟。 系啦，咩叫做 一块好，即系一分钟后就已经唔系首富。 系啦，咩叫一分钟首富咧？都劲啦，系咪先？ 即系 high 边 high 过啦。 通常呢啲系点水点股票嘅数字先可以上落咁快啫嘛。 冇错，系啦，冇错。因为咧嗱，佢话本来咧 Bill Gates 咧，佢就连续咧十几年都坐稳呢个福布斯全球首富嘅第一位嘅。 系 啦，咁但系佢话近年咧，其实已经有好多人咧就不定向佢十面埋伏啦，巴菲特啊，有啲就系墨西哥嘅电信大亨啊，又或者咧亚马逊嘅创办人啦、啊，咁样啦。 系 最近有一个啊，嗱，即系我哋三个都系佢朋友嚟嘅、原来就系呢个时装王国 Zara 嘅创办人。 哦，咁犀利！ 系啦，佢个名叫做奥尔特加。 吓、啊，系喎，我想话埋俾你听，我真系有 嗱，系咪先？大家都 friend 嚟噶嘛，嗱，咩叫做佢曾经赢过啊 ？Bill Gates 真系好搞笑噶，原来咧佢嘅身家咧喺呢个礼拜啊，曾经两次短暂赢咗 Bill Gates。 或者喺电脑显示，曾经飙一飙。 电脑显示，因为咧佢话咧，原来咧福布斯有一个咧，即系我哋呢啲阶级就感受唔到啦。佢一个不停更新咧，一个所谓实时更新嘅富豪排行榜，即系唔系一个月一次嗰啲， 系 每分钟咧秒秒钟， 系啦，真系秒秒钟，即系几百万上落就系嗰只啊！ 佢话原来咧喺呢个礼拜二啊，咁咧佢呢一个所谓实时富豪排行榜里边咧，头先讲嗰个时装设计公司嘅老细咧， 系 佢嘅股价咧就上涨咗1%。 哦、 超越到 Bill Gates， 佢整体身家。 跟住一分钟之后咧，好快就跌翻落嚟。 几个钟头之后咧、可能 Bill Gates 嗰边发力啦，同我入波。 岂有此理啊！ 但系佢都会赚咗好多。佢虽然系飙过一分钟，佢已经可以周围同人讲话我叻过 Bill Gates。 系啦，咁跟住呢几个钟之后咧，Bill Gates 就反超佢。 系 啦，个股价又再上涨。点知第二日咧，佢又话可能同我买多两件衫。 系 啦，佢身家又再涨，达到几多钱呢？$850 million，咁、一度领先咗标机几多咧？哇！原来佢爬佢头咧，系咁依都爬佢$2 million。 哦，两亿啫， 真系好少事。两亿美元都十几亿，真系系啦。但系跟住又俾人赢翻啦， 赢翻几多？而家标机 啊，跟住冇再未有再 update 住，总之又俾人哋再冚翻过去咁样。犀利啊！即系首先咧，原来喺富豪嘅世界咧， 有叮当码头系断分断秒计喎， 同埋我而家先知道喺富豪嘅世界，两亿美元系输过马币咯。 哦，当然啦， 同埋两亿，即系对佢哋嚟讲，其实两亿啫嘛。 其实佢知唔知8000万系咩噶？佢应该唔知道。太细数目， 即系我哋 八千万啫， 我哋 唔系1000万、100万系咩嚟噶？ 即系我哋问你有冇见过斗领啊？ 系啊系啊系啊，咩嚟噶？8000万， 我啲种人又睇啊，经常见到斗领噶我。 系咯，哇！嗱好啦，点解佢咁有钱咧？佢唔系净系得一个 Sarah 原来。 佢有其他 佢旗下仲攞咗啲咩咧？系个潮流嚟嘅。佢旗下拥有嗰啲包括啲咩咧？包括有一个叫做咧 Pull and Bear 啦，仲有一个咧真系唔识读嘅 BRSHKA 咧，都系嗰啲 fast fashion 嗰啲嚟噶。嗰个名我成日都唔识读噶。原来咧佢就话佢有好多呢啲咧，就系嗰啲叫做廉价潮流嗰啲 嘅 服装咧，帮佢搵大钱啊！ 唔系因为佢比较平啊， 嗰啲系真系唔觉噶，好多人入去扫货，一日可以都系真系赚好多钱噶。 我想话咧，即系今日小弟嘅上半身同埋下半身 系嗰啲廉价嘅， 冇错，都系廉航嗰啲 friend 啊，廉服啊。 佢之前咧过往咧试过咧，即系 好衬你啊， 好衬啊，够 cheap， 真系够 cheap。 攞咗$1000咧，买咗10件 T 恤，佢觉得好。开心会赢啊！ 喂，但系$1000十件 T 恤又唔算太平喎， 唔系$100一件咯， 即系平均$100都唔算好平 嘅 啫。 喂，而家呢啲廉服嗰啲咧，嗱，佢真系有两个价钱嘅，$100咧叫中档，再平啲$69.99， 系系， 真系。 有啲， 而我由于比较有钱，我就买中档$100 件， $100其实已经好平。 唔系，因为可能啱啱呢两个月咧喺欧洲经常去 shopping 啊，佢哋嗰啲衫咧价钱 再平 平到不得了。 哦，系啊，佢哋嗰啲话即系 好似 维 翻可能$29嘅啫。 有时系啦，减价再减啦，但系佢哋系唔停减价 嘅， 系不停减价，所以永远都系平嘅。 你知唔知？我觉得而家呢个快速呢叫 fast fashion 咧，佢真系成功取代咗一啲概念啊。譬如咧，如果香港人啊，以前你话你要买平衫咧，啲人就会话你去雀斑佬啦，即系去嗰间噶嘛， 或者系某条街嗰啲出口店啦。 系啦，但系其实而家咧，雀斑佬啲衫咧仲贵过头先讲嗰啲， 同埋嗰条街嘅出口店已经好贵啦。 系啊，反而咧，你真系去呢啲咧，哇，仲要欧洲。仲有一间咧，其实系日本嘅，唔知 G and 乜嗰间咧， 系啊系啊，一样咯。 喂，你买到日本、啊， 仲要系即系佢成日声称咧话东京最新潮流咧都系讲紧100蚊啫。 真系啊！而家咧，好似我啱啱去完， 即系唔会买贵衫啊！而家 英国有啲铺头仔咧，讲紧佢系讲紧旧年嗰批名牌嘅，讲全部名牌，唔系展牌嘅，系坚嘅，但系只不过可能咧旧咗款，可能货尾又赶唔切出口嗰啲咧，佢就系、是即系出唔到口咧，嗰啲货咧系货真价实咧。真系唔使100蚊一件名牌喎，讲 我都有去数，因为其实佢系一间大型公司，就收集呢啲各式嘅名牌嘅货尾货嘅。你哋即系嗰边嘅人已经系好识入去揾即系靓嘅货品同埋衫嘅，真 系 好平，我都搜罗咗。 即系我哋都唔系去潮流尖端嗰啲人，系咪话就执平货啦？ 咁即系我迟一年都得噶，冇错。 而家仲要系咧，就算你系走潮流尖端啊，即系譬如你话你系超 B 嗰啲咧，喂佢都系去呢啲地方扫货噶，因为对佢嚟讲咧，唔单止平。仲要唔差喎， 系啊！ 而家嗰个潮流调翻转咧，就 系 如果你仲系去嗰啲即系几年前咧，仲系嗰几间科技设计公司咧， 系啦， 就真系有少少即系傻咗啦。 科技设计公司咧，佢哋都有时咧都要做大减价， 唔系佢一定要做大减价， 太贵啦。 系啊，但系你两个对比之下咧，喂，有阵时咧呢啲咁嘅 fast fashion 咧都唔差到好多噶，所以咧嗱，我哋几个集腋成裘，攻下咧。供到人哋短暂成为呢个首富噶，恭喜晒你吓，所有着过 fast fashion 嘅朋友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0:30，而家黄思娴报嘅新闻。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到将军澳一间小学了解开学的情况，对于因为人口问题而临时开办的所谓短命学校，收生教预期大幅减少。杨润雄说，自从深圳当局公布容许香港人身份的学生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当局已经估计有部分跨境学生会选择在深圳读书。他说最后影响要到开学之后才见得到，相信在资源运用上不会有太大错配。至于会不会重新分配学额，杨润雄说不可行，因为已经完成派位，这些学生亦都已经报到。大埔吐露港公路往九龙方向近广福村，朝早7:多有7架车相撞，3个人受伤，包括一名7人车司机、同车的儿童以及一名的士司机，全部送院治理。南韩传媒分析北韩传媒过去2个月的报道，发现北韩领袖金正恩有13次见报的公开活动，其中10次和导弹有关，2次涉及军事，1次就是到太阳宫纪念已故的祖父金日成。2个月以来未有视察过经济民生。分析认为，这样显示金正恩目前将发展核导弹的力量和全力对美国施压视为头等大事。金正恩去年8月曾经4度视察经济工作，3度出席政治活动，另外3次的活动就是涉及军事。美国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应捐$1,000,000赈济哈维风灾。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特朗普会透过个人基金捐出这笔钱，又说特朗普希望新闻界帮他决定将钱捐去哪个机构。特朗普一直被批评慈善捐款太少。哈维带来的风雨导致最少30人死亡，受影响的包括德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当局估计最少10万间房屋受破坏。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天气炎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昼同埋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逐步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逐渐增强。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8点，系升咗88点，成交金额3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6点，升咗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7点，升咗30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咗2蚊。中进置业3.78跌咗2.2，中国平安63.3升1.15，融创中国22.85跌咗6.5，银河娱乐50.25升1.15，恒腾网络2.7升咗2.2，金沙中国36.4升1.35，中国恒大23.45系跌咗2毫，建设银行6.87升咗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10.06，瑞士法郎0.96，澳元0.796。加元1.245，新西兰元0.719，人民币6.585，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91。日经平均指数报19,684点，升咗38点。港金报12,3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22美元，卖出1,319.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骏业街一段车多噶，龙尾就去到 Mega Box。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THK Radio Two。 我是 J 冯允谦。唱歌最紧要咧，就系要放松，先可以发挥到自己最好一面。因为好多时一紧张喺个舞台嘅时候，个人咧就咩都唔记得，包括唱错歌词啊，同埋把声未必够放，咁就容易失准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我的故事》《我的主题曲》歌唱比赛，今日截止报名啦！ 你都快啲拣一首最代表到你自己嘅广东歌嚟参加《我的故事》《我的主题曲》歌唱比赛啦！ 青年广场是你们的舞台，在台上面你们发光发亮，挥洒每一滴汗水，转化为一个个成就。因为年轻就是力量，你们有热情、有活力、有创意，敢搏、敢闯、敢试，活得沸腾，成就无限可能。青年广场，即上 www.youthsquare.hk 发掘更多。 火势今日开学日，咁啊呢个爸爸琴日都最后冲刺同个仔出去玩啊，因为一开到学个仔又忙㗎啦，咁佢忙你又忙嘅时候，大家会唔会系最少即系唔使嚟多嘅，咁啊阿仔翻咗瞓咗觉，佢先翻嚟嘅时候，咁啊见唔到面就唔记得咗呢个爸爸，唔记得咗呢个爸爸，见到佢就喊，咁佢又会觉得，哼，老婆你一日都霸占住个仔啊，岂有此理咁，究竟系点嘅咧吓？下个礼拜先正式开学，阿曾小 B， 咁希望呢个爸爸可以准时带咗你翻学，兼准时带咗佢翻工啦。我哋有请我哋嘅拍档曾志豪。 翻学咧有排嘅，系咪？如果你终身学习嘅话咧，我谂你有几十年嘅开学日啊！如果你要影呢一张开学相嘅话咧，准备多两个相架啦，各位家长。成日都话男女平等咧，你觉得香港做得够唔够咧？如果你觉得香港做得唔够嘅话咧，你印象中即系印象中咧，你觉得外国个月亮系咪会特别圆嘅咧？你觉得譬如我哋举例咧，美国，你觉得佢哋嗰度嘅男女系咪平等咧？照计系会平等啲啊，可系咪？佢哋争啲都有埋一个女总统啦，不过输咗咁解啫。咁啊，照计佢哋行得都好前啦，佢哋成日都好多体坛上面啦、政坛啊，好多界别，你见到佢哋啲女性都好尖端噶嘛，系咪？哦，咁啊，讲一讲今日咧有一单嘅美国嘅创业古仔咧。我谂你都会吓一跳，呢、這个劇情咧真系可以拍成系呢个电视剧嘅。嗱，话说有两位美国嘅朋友，佢哋咧就谂住做一间网上嘅商店啦。咁啊，佢哋咧由于喺网上面咧都要有一啲叫做平面设计，又或者网页开发嘅人帮手先得噶，系咪？你整个店面都要靓靓啦。咁所以佢就揾好多 I T 界嘅朋友嚟帮佢手嘅。咁但系咧。喺同佢嘅即系电邮来往书信里边咧，佢哋发现遇到个困难，遇到咩困难咧？就系人哋唔系好睬佢，人哋唔好睬佢，咁冇办法啦。点解会唔睬佢咧？因为嗰两个系女人嚟嘅。咩叫嗰两个系女人嚟嘅咧？即系其实创业冇话净系得男人噶嘛。咁有两个女孩子，佢哋都真系想创业，佢哋想做头先讲嘅网上商店。咁于是乎咧，佢哋就去揾人啦。咁但系佢哋开头太过老实啦，佢哋每一次咧都系用自己嘅名send 个电邮出去嘅，一个就 Kate 啦咁样，咁啊结果咧出到嚟之后咧，啲人可能啊知道呢个名系女仔名啊，复佢嘅时候态度非常咁冷淡，甚至乎咧连个名都唔会即系再引用翻咧，就净系用一句好啊冇问题啊女仔 OK girls 咁样，咁佢就发现喂唔对路、啊，我俾钱你做生意，仲要俾你系咁奚落我，分分钟咧仲交唔到货嘅，咁点算咧？嗱，佢哋真系咧破釜沉舟，谂到条绝世好桥，佢话不如试下用男人嘅名 send 电邮，唔知会唔会可以有改善咧吓？嗱，你就咁听。可能你会觉得边有咁夸张啊？一个名啫，原来真系有好大改变啊！呢两位朋友咧，佢就咧好似即系创作咗一个咧男性嘅合伙成员出嚟。佢就话啦 ：，Hello， 你好，我系 Keith 啊。其实咧，我亦都系呢间公司里边嘅一个即系老细嚟噶。之前咧，我哋啲同事已经揾过你哋噶啦，我想跟进翻，唔知个平面图而家设计成点咧咁样。嗱，即系你估下，用咗个名叫阿 Keith 之后咧，嗰个反应系点咧？个反应啊，竟然系180度嘅改变啊！一用咗男人名之后咧，对方复得又快啦，又好啦，态度又友善啦，甚至乎要讲嗰啲话，冇问题啊，不如我哋一齐谂办法解决咯。哇，大佬边有前句而后功到呢个地步噶？咁所以咧，其实咧，即系呢两位嘅女拍档咧，佢哋就 keep 住所谓讲大话，佢哋就 keep 住咧用呢一个叫做阿 Keith 咧，就不停喺度咧，即系。同我哋通信啦，喺电邮里面去来往咁样。嗱，你话佢哋系咪好无奈呢？系好无奈噶，因为佢哋话点解我哋唔见得光嘅？喂，我哋正正式式真系喺里面一齐做老细嘅，我哋合伙人嚟嘅，但系点解反而要靠一个不存在嘅男拍档咁先至能够开创到一番事业呢？如果呢个唔系性别歧视嘅话，咁莫非系名字歧视？你鍾意阿 Keith 个名多过鍾意 Katie 啊，鍾意阿 Kate 啊呢啲咁样。嗱，而家呢佢哋最大嘅心愿系咩呢？就系 佢哋可以咧赚到钱，上到轨道之后咧，可以堂堂正正用自己女性嘅名义咧去做生意，因为佢哋话咧阿 Keep 都系时候放假噶啦。究竟你会唔会都觉得咧，原来男同女会令你喺工作上面有咁大嘅观感嘅差距，有咁大嘅分别咧？我净系知道，我应该会同佢相反咯。如果你同我沟通嗰个系一个女仔嘅话，几大风几大雨，咩恶劣天气，我都会愿意为佢服务噶。风头火势，所以你睇下上天对我几好。喺呢啲放假飘摇嘅日子，我对面有两个女拍档添啊！你好啊，善明， 几惊你真系留低咗我，唔知道我都系一个几靓女坐喺度，佢望住你， 梗系啦，梗系啦，眼都不敢直视你啊！而家 直视都好应该啊，靓女嘅望到几眼啦，你唔敢直视我，真系廿广大 歧视，歧视，歧视。 今日又系开学啦，咁我都系都好留意香港啲学生，因为我自己都有个学生哥喺学校，又喺我哋嘅屋企嘅。咁近年咧，我都好留意咧，香港都话啦，唉，啲学生喺香港读书咧唔开心之余咧，其实佢哋每一年争学位咧都好辛苦噶，即系啲学位又唔够啦，学生每年都咁多啦，咁所以咧，其实好多年之前咧，都好多学生都选择咧希望可以去外地留学噶。咁以前咧就大家都好中意去美国啊、英国啊、欧洲地区去留学噶。咁但系咧，近几年嘅研究所得咧就系、是，咦，原来亚洲地区，日本啊、韩国啊、菲律宾啊、新加坡咧，都好多人过去嗰边留学、哦。咁其实嗰个情况咧，喺近两年咧做咗个研究，原来佢哋嘅数字啊，每一年咧都有大约系30%-40% 嘅飙升嘅。咁即系话，哇！原来而家近年嚟咧，好多人对于喺亚洲地区升学咧，嗰个兴趣咧，亦都相当之越嚟越大噶咯噃。咁除咗咧，可能亚洲地区比较近我哋香港啦，我哋坐飞机过去都可能讲紧系几个钟头，唔使挨长飞机十几个钟头咁阴功啊嘛。咁原来咧，佢哋个学费咧，同你选择去欧洲留学咧，都争好远噶噃。咁好似啱啱我先至去英国咧，就 update 咗喺英国读书嗰个使费学费，净系讲紧嗰个学费住宿费。闲闲地起码你都要讲紧系30万嘅香港钱，你先至可以去谂下。咁但系原来喺亚洲地区，好似我哋选择日本啊、韩国啊去读书咧，佢哋嘅学费咧几万蚊就已经可以有得谂啦。哇！咁你计翻条数，差唔多可能真系十分之一嘅价钱，你都已经可以选择。咁计落条数，喂，我哋做家长嘅，如果嗰个仔女佢系想去外地读书嘅话，以亚洲地区都真系不失为一个唔错嘅选择。咁好多年之前呢，咁好多人都鍾意学日文啦。咁近期呢航风集港啦，好多人都乜嘢都系韩国韩国啊，女仔呀当然啦，就成日追住啲韩国嘅化妆品啊、时装啦。咁而家男士都好追捧呢两样嘢。咁近年喺呢两三年呢，原来喺香港学习韩文嘅人呢就已经超过咗日文嘅人士啦。咁可能大家都真係觉得韩国呢好多嘢都而家好 update 啦，乜嘢都系讲紧韩国嘅靓仔啊，韩国嘅所有嘢啊，嗬。咁而另外，原来可以选择韩国留学嘅学生咧，近年去韩国读嘅课程都好得意，佢哋都选择咧系会系进军喺呢一个电视嘅制作嘅发展方向嘅。咁所以佢哋嘅制作课程咧系飙升咗好多噶。咁而佢哋嗰个学校咧亦都越开越多啦。咁加上如果啲人又一路又学韩文，跟住日文本身嘅学生又可能又毕业翻嚟香港啦，咦？咁迟啲继续落去嘅话，我哋香港街道除咗而家成日都听到好多人讲普通话，会唔会过多几年，周街啲人都喺度讲韩文呢？哎呀，我都要谂谂，快啲要学翻啲韩文先。好啦，咁咧韩文咧我就未学，日文学咗少少。咁啊，我个拍档啊甜甜，咁啊成日都好留意佢嘅仔仔啦、女女嘅学业成绩噶。阿显啊，你会唔会都有谂下啲小朋友会唔会去外地升学咧？ 都要量力而为啦，想就想，做唔做到就另一件事啦。 嗱，个半月嘅暑假咧就话咁快就过咗啦，咁啊同同学仔吓、啊、有同学仔咧就好满足，学咗好多嘢，亦都有同学仔咧啊好忙，因为咧就要补课，咁啊有啲咧就去咗游学团，咁有啲咧就 hea 住玩放暑假，无论点样放暑假都好啦。啊，今日九月一号都系要大家准时开学啦。咁啊上个星期五咧放完假翻嚟啦，咁休息咗两日之后咧就真系出动咧去买翻未有课嘅书，咁其实终于。咧揾咗两日啦，扑咗五六间嘅书局啦，终于琴日完成埋最后一本买到啦。咁啊，跟住准备开学。琴晚咧有两个细路咧就好乖，十一点半咧就已经上床瞓觉啦。因为佢今朝要七点半翻学校帮手迎接一个中一新生同学咧嘅佢哋翻新学啊嘛。咁所以咧就翻学校帮手啦。咁尽管两个细路咧开学之前咧叫晒救命，哎呀，做乜咁多暑期功课啊？仲未做晒啊？我唔想见到边个老师啊！希望咧边个做佢班主任都好啦。开学日咧，佢哋咧都准备就绪，一叫就起身梳洗换校服，准时出门口翻学。咁啊，睇到佢哋嘅情绪咧，都尚算 OK， 都系好嘅。仲话放学咧，一阵间咧放咗学之后咧，就翻小学同啲小学同学见面咁。咁其实咧，即系我同啲小朋友咧嘅接触咧，无形中咧都了解到佢哋嘅情绪系好啊，定系坏嘅。因为即系如果家长少留意佢哋嘅情绪，到个小朋友有问题嘅时候就难处理啦。因为都唔知从边一方面问起，佢哋究竟系边方面出现问题。嗱，早两日咧就有个报道就话啦，儿童至到青少年阶段咧，因为咧即系问翻佢哋啲呢个阶段嘅小朋友啦，因为佢哋会有担心忧虑将来系点啦，学业问题啦，同家人相处啦，又或者咧男女拍拖即系朋友嘅关系系点啦，而令到佢哋啲情绪激动啦，有啲咧仲会咧有暴力行为啦，有啲更加谂埋一边，尤其是系升小一同埋升中一嘅同学仔啊，因为咧佢哋要升入新嘅环境啦，新学校啦，新嘅老师啦，咁专家就话啦。家长们咧就唔可以咧，唔好咧，因为咧细蚊仔细咧而掉以轻心，忽略咗佢哋咧面对压力啊，同埋负面情绪嘅问题啊。例如佢哋即系如果你见到佢突然间话我唔想翻学，唔好以为佢讲笑，哎咩点我唔可以翻学啊，就讲即系佢讲咗出嚟，表达咗俾你听啦。但系你又冇乜点处理佢个反应咧，就唔好忽略咗佢哋。譬如佢哋行为啊、情绪啊，突然间转变咗咧，平时好乖嘅，突然间啊扭计啊，即系可能咧发猛疹，好容易发猛疹，诸如此类。多啲问下佢哋啊，即系同佢哋倾下偈，等佢哋听下佢哋有啲咩表达话俾你听，就多啲留意嘅时候咧，咁就会好啲啦。我都知道，即系。学业成绩都好紧要嘅，但系佢哋嘅情绪、佢哋嘅生命都好紧要噶。各位家长，记住唔好以掉以轻心，唔好觉得佢哋细讲啲嘢，唔好理佢啦。咁翻学就翻学啦，做功课就要做功课，唔系咁样噶。各位同学仔啊，讲个好消息俾你哋听啦，即系如无意外咧，出年你嘅开学日咧应该唔系九月一号，因为出年九月一号系星期六。如无意外，出年九月一号星期六啦，系九月三号先翻学噶，所以俾个开心嘅信息你哋，咁啊希望你哋可以开学日都好开心啦！ 由远至近，情。气氛完美配衬，华尔乐韵，含情地等典礼上那一吻，等他不犹豫附上终身，打开指环时来没法忍。 身份，精巧的言辞落印在心。 骚动音乐，骚动黄婉之。 其实我写呢只歌就系想讲，人咧有时会有好多个面孔。咁喺你突然间好忙碌嘅时候，你好容易会用咗一个负面嘅情绪去对对方嘅。咁但系你点解要拣咗凶恶咧？点解对方要承受你呢一个伤害咧？ 每首歌都有一个故事。星期六夜晚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Eric 骚动音乐。 记唔记得罗文嗰个狮子山系点唱噶？ 人生， 好，我哋即刻 fast forward 去到最紧要嗰句啦。 做咩啫？我哋大家在狮子山， 系啱啱啱啱啱， 系啦系啦。 个歌词点唱话？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系咯， 即系话俾你听，狮子山咧。下好啦， 系唔好上， 唔好上啦， 好难爬噶狮子山， 咪就系咯， 唔系啦，我啊，即系我又要讲翻啦，阿士兵唔知啊，我大年初二喺今年啊，就走上去狮子山顶嗰度，唉，不知几咁高兴， 你系爬嗰条山路上去啦， 定 系 行？ 你行，你唔系爬山啊嘛， 你唔系爬嗰个狮子山上面嗰个石嗰个位嘛， 系啊， 咁既然有得行，咁既然有得行啊，梗系行啦，做咩爬咧？ 系啦，即系我哋前电台都搞过龙腾虎步上狮山， 系啦， 嗰啲相系 OK 嘅，但系如果你爬嘅话咧， 但系讲紧1980年， 系冇错。如果你要爬嘅话咧，请你都系听翻阿罗记嗰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咪算咯。你做咩爬上去咧？ 我想话咧，你 仲要爬唔到啊嘛？ 你唔系 爬到半楞坑，唔上唔落。 系 佢唔想爬唔到嘅，系咪先？因为咧，你即系可能你唔知你多唔多接触中意爬山爬嗰啲人吓，攀岩啊或者攀石嗰啲人咧，佢哋咧真系好中意接受呢个挑战噶。 喂，佢哋成个心态都系想挑战自我啊 嘛。咁所以佢觉得佢自己能够咧，即系去可以系啦，就征服到个山嘅。 咁但系如果叫做咩咧？即系不自量力嘅话咧，又变咗女街坊噶咯。 系，但系佢一心谂住即系咁，你唔试过又唔知自己。这个力量喎、 哦，其实有一个心咧去挑战自我，去揾不停揾刺激嘅人咧，系好少会不即系会考虑自己个能力 嘅。系噶， 佢会谂 嘅。嗱，因为咁样嘅，佢咧就系、是有两个，今次咧仲要系外籍人士。嗱、唔知会唔会令到大家观感又唔同咗啦？有两名洋汉就夜攀咧。属于五星级难度高嘅狮子山嘅悬崖，就唔系阿田讲嗰啲行嗰条山路。 唔系我哋行嘅 行 咧， 就 你 嗰 个 应该系狮子山郊野公园， 唔系再上到山顶嘅。咁样行就唔同爬嘅，爬因为我好险险要嘅嗰度。 系啊，佢有两个动作嘅，第一咧佢就系攀岩啦，第二就 系 夜晚啦。咁咧，行山专家咧话。 第一嗰度系高难度嘅悬崖，第二仲要夜晚，佢根本就唔应该咁做。咁结果个出事咧，就系佢爬到上个叫做狮子头，然后准备喺嗰个叫做颈嗰度咧，垂翻条绳落去嘅时候咧，条绳咧就涉住咗喺个石罅里边，棘住咗。咁于是乎咧，就悬垂喺离地30米嘅崖壁之间啊，生死一线。 系 喺呢个时候，好在佢有电话， 系 真系打电话嘅啫。 好彩有电话， 佢仲拎到个电话出嚟。 系啊，咪佢绑住个身 啊嘛， 系 啊，系啊。 系啊，咁最后咧，警察嚟到咧，就当然系唔掂啦，又要派消防啦。佢又用电筒嚟指示自己身处嘅位置啦。最后咧，就要惊动埋消防处嘅高空拯救队。爬翻嚟， 咩人服务队嗰啲啦，系 啊，游绳接近佢哋咧，再要换绳啦，都转几轮车噶。 我想话咧，其实都系，因为即系我家屋企咧就望到狮子山头嘅。 你见到佢哋琴日嘅拯救？ 唔系，我经常都见到有呢啲拯救啊，因为咧我点解山顶嗰度咧闪一闪下咧，系因为真系好远远都见到好闪嘅。咁我就早阵子咧都试过话有行山人士咧迷失路咧嘅时候咧，好多直升机因为你好少市区有直升机，咁就真系知。知道佢有人迷失路啦，有人要拯救啦，咁啊，即系全靠嗰个闪灯，斩下嗰个位置先拯救到佢哋咯。 而家咧话因为太多呢啲所谓即系英雄啊，自己请英雄嘅上咗去啦，就 英雄同英雄争好远， 请英雄啦。咁人提议就话啦，如果咧即系事后证明系呢啲鲁莽行山累到要出动救援咧， 要罚佢哋啊嘛， 罚佢钱啊嘛， 系啊。其实都系我都觉得系可以。 系啊，唔知道，但系点样判断究竟佢系英雄啊，请英雄啊，明知故犯一定是意外。 林正恩去年八月曾经四度视察经济工作，三度出席政治活动，另外有三次的活动涉及军事。天气方面，一股大陆气流正影响广东，上午十点热带低气压马窝集结在东沙东南偏东约22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炎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周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逐渐增强。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5点，升咗84点，成交金额424亿6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5点，系升咗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41点，升25点。跟着部分股票的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升咗2蚊。中骏置业3.79元，跌咗2.1元。中国平安62.95元，升8毫。银河娱乐50.8元，升7元。融创中国22.85元，系跌咗6.5元。金沙中国36.55元，升0.5元。恒腾网络2.8元，系升咗0.3仙。建设银行6.86元，冇起跌。中国恒大23.55元，跌咗1毫。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4，英镑10.128，瑞士法郎8.156，澳元6.221，加元6.282，新西兰元5.618，欧元9.3149，每百日元对港元7.1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109，日经平均指数报19,684点，升咗38点。港金报12,330蚊，升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8.73美元，卖出1,320.2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 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就去到国际金融中心。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最后提翻大家啦，喺迪士尼嘅迪恩路咧，较早前受到塔树影响啦，来回方向咧全线仍然都系封闭噶。城巴路线 R8 咧系唔会经迪恩路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知识会社职业知识星期三，新一代承接传统手艺，做得用心，工业得以传承。 人哋话做嗰行厌嗰行， 系咯。 调翻转，我哋系好中意呢个行业，好唔计钱嘅。其实我哋都系想做好佢嘅。最开心咧，其实我做咗个榜样，话俾我哋家族人听嘅，做豆腐都唔系太差啫。咁所以而家咧有第三代开始有兴趣继续去接手。 系， 我啲小朋友都觉得妈妈做豆腐几好。 想听各行各业不同知识，就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到九点。Hello， 知识会社。 根据香港法例，在网上包括在社交平台售卖冒牌或盗版货品是严重罪行。年轻人经营网上生意，声称货品是九成九高仿，其实就等于百分百冒牌。一经定罪，前途尽毁，切勿以身试法。网售侵权货，前途从此毁。海关举报热线25456182。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听讲仲有个新人喎。 咩新人啊？佢救过你同我啊！佢耐过啊，我同你入风骚快活人噶。 吓咁犀利？ 都几犀利噶。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骚快活人。 星期五啊，今日咧有点唱嘅，咁啊又系九月一号啊，即系所以啱晒你啦吓。 系啊，咁啊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面书咧都可以留言嘅，咁啊电话号码18723888可以晏啲打电话嚟吓。咁啊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有冇试过行路翻屋企啊？你哋经常 哇。你边度行到边度先？ 即系村口嗰度行翻屋企啊？ 系，即系隔篱左嗰度行翻。 嗱，譬如我住喺西贡啦，咁咧我有时会搭车落对西贡墟嘅啫，然之后咧喺墟行翻去屋企咯，都要45分钟噶。 哇，45分钟噶？ 系噶。 咁点解你要咁做咧？ 顺便当做运动啦，因为嗰日如果当冇去到做运动，咁我咪就借呢个行路做运动咯。 OK。 咁我45分钟都好系即系都好系嘢啊。 好系嘢啦。 如果冇太阳晒住咧，都好舒服嘅。如果晒住真系好阴功。 咁崎唔崎岖噶？ 唔崎岖，佢全部都系行人路嚟。 OK。 冇啊冇啊，好少啦。 系咪啊？ 我落楼下而家都越嚟越懒啊，真系。 你连嗰条长命楼梯你都 唔行 啊？长 命楼梯如果可以有个滑板嘅话咧，最好可以黐喺我身度就咁上落去。 有啲唔 可以喎、啊，你个仔而家啱读 K 1 你应该做好一个榜样俾佢啊嘛。 我知佢梗系佢翻学嘅时候我先会咁做啦，系咪咯？ 即系佢唔喺度嘅时候你先咁做， 系啦。 我觉得好假咯，即系对住啲仔女一套。 嘛，乜行到咁远我真系好耐冇试过。 系啊， 我以前就试过。嗰阵时 做仔嘅时候啊， 系真系仲做仔嘅时候咧，我试过喺葵芳行到翻青衣。 系嗰时因为冇钱 啊， 真系试过，好似系因为冇钱啊，唔记得咗，哇，唔记得咯，因为我谂一个钟内啦，即系你话远到系咪即系武雷公又未去到嘅，系啦，即系 因为悭钱噶。 冇钱咧嗰阵时，靓仔嗰阵时咧，应该系最尾喺葵芳要搭一程巴士翻青衣嘅。 哦，冇钱搭巴士。 唔知点解冇钱喎？咁靓仔成日都会咁噶嘛？咁于是乎咧，又觉得咁我有对脚咪行咯。 啊，系啊，你即系真好叻，唔系咁你有冇信心行到翻屋企先？ 我有， 咁都要死翻去噶啦。 咁地球系圆噶嘛？ 咪识路嘅，即系 识路嘅，未细到咁样。 哦 ，OK。 只不过细到冇钱啫，但系细到识路嘅。 OK， 唔系因为我成日听我妈讲咧，话我家姐阿哥咧以前细个咧，即系可能翻学咧就。我家姐应该佢话佢放学冇钱，咁啊冇钱搭车翻嚟，咁啊由呢个太子咧行到翻黄大仙啦。 哇！太子翻黄大仙， 小学大小 学啊，颇远啦，颇远啦。但系其实都好似有啲危险、啊， 其实危险噶。佢但系点啊？嗰时又冇所谓电话，咁啊，你冇钱就 系 冇钱，又唔知 点。但系唔系预咗俾钱佢翻学搭车？ 唔系啊，有时你就总有一啲 总有噶， 系啦， 有阵 咧 冇钱啊。 你唔系日日都系咁啊，即系总有啲咁嘅机会。 后来我后悔啊，应该 系点解唔周围去？ 唔系点解我唔上巴士度，然后装出一个可怜样？司机叔叔，我冇钱啊！ 你冇睇过周星驰咧，一脚踢你 出？系啊，我就惊佢一脚伸我出嚟。 咁你自己吓个样几唔受欢迎啊？ 系啦，小朋友嚟噶嗰阵时， 都系啫， 咪都系 好 似你咁咧，去到尖东咁多人收留你，真系。 唔系阿田去到边度都好多人收留， 唔系又唔似我女咁样啦，搭俾一次钱可以搭三程车。 点解啊？ 佢记唔记得嗰次去搵路嚟搵我哋嘅时候咧，佢搭错车咧，同个司机，我咧其实俾一次嘅，不过我搭。错啫，同啲司机讲。 个女有佢风范啊，真系。 不过，哎，我有咧，突然间醒起，最近咧，啱啱我睇到有个测试喺台湾咧，有个女仔，咁啊，都系十零廿岁嘅青春少女嚟嘅。佢系做咗一个即刻嘅测试咧，就话佢系一个好平凡嘅装束，同埋完全唔化妆，就咁啲头发系咁攞条橡筋箍住， 普通 咁就行喺街度咧，就问咗唔同嘅男性，问咗五个人，就话唔好意思，我跌咗银包，你可唔可以借少少钱俾我搭车翻去啊？咁样。咁呢喺五个人里面只係到一个人係帮佢。 好啦，够唔够先嗰个钱。 佢话佢要 100蚊台币 其实係廿零三蚊台币。咁跟住一转头佢就即刻扮到好靓穿得好 sexy, 一条短热裤化晒靓妆吹靓个头。同样喺返嗰个地区。同样问五个男仔。都係话唔好意思啊，我唔跌咗钱唔够钱返屋企，可唔可以俾少少钱返屋企。哇，竟然五个男士即刻 book 到，直情话车埋佢翻屋企。 我就正想话啦，净系借钱都已经不足以表达我对你嘅敬意啦，真 系。竟然我有车， 系咪好离谱？ 我冇车，我都折架巴士。 我哋咁 话，我一齐翻去。 摆明就以貌取人，边度得噶？ 咁呢啲系好合理嘅， 好现实嘅，系咯。你预咗啦。 我人嘅爱心啊，得一火。但系千万少女何其多，我都要有选择噶嘛，系咪先？ 你愿意上我嘅车，我愿意车你翻屋企。 系啊系啊系啊！ 嗱，而家我唔系讲紧即系啲美少女啊，系啦，唔系十零廿岁，讲紧十松啲岁， 十松啲岁 系啦。咁啊，开学啦！嗱，唔知点解咧，大陆可能翻即系叫做即系早啲开学啊。咁咧就上个星期咧就有一对咧开学嘅新开学嘅兄妹，翻学啦。但系放咗学之后咧，好唔高兴，唔知点解好唔开心，好唔想翻学。结果佢哋想翻屋企， 想翻屋企， 佢唔翻学啦。我用我自己方法翻屋企，你估佢屋企喺边度？ 哦，如果系内地嘅，可能系希望工程啲 friend 嚟嘅，即系要翻三个山头。 佢喺深圳嗰度翻学嘅， 但 系你估佢屋企喺边住啊？ 香港咯， 唔系 跨境啊嘛，可以系。 哦，唔系，系都系大陆嘅， 都 系大陆嘅。 东莞啦， 哎呀，再远啲，广州 头 啊，再远啲，广州再远。番 禺啊，广州南啊， 广州南，大家 唔 会， 你唔会去到上海啊 嘛？咪咯， 湛江， 我湛江， 我湛江远噶，远噶， 好远，远，我唔系好。好熟悉呢个大陆，但我都知道湛江好远，比起头先所讲嘅应该会更远。 唔系应该咁讲，我唔熟悉大陆嘅地方，我知道唔近咯。 系啦系啦系啦，但系佢竟然谂住用佢自己嘅方法， 即系行路咯。 佢用佢自己的方法翻屋企。 哇！我想问下咁远水路， 但系佢有咁嘅自信心，佢话：哎，我一定要翻到屋企。佢宁愿唔翻学，都用自己嘅方法翻屋企啦。你估佢用咩方法翻屋企啊？ 踩单车。 吓，仲啊？ 因为冇理由行路嘅， 行 唔 到路啊！ 真系 太远 太 远啦！咁佢用咩单车啊？ 仲有咩单车啊？ 头先我哋都讲咗嗰个名词噶啦。 我哋有讲。 你而家大陆好兴咩咩啊？ 共享。 系啊，系啦。 即系其实咧，即系呢段即系呢个过程咧，其实危险嘅。但我又觉得好，即系觉得佢哋好叻啊，用翻即系用自己嘅解决方法咧，就系翻去。当然危险啊吓，唔认同咁样做啊。 系冇得学添噶， 系啦。咁咧两兄妹咧就话啦，我唔中意翻学啊，啲学校唔知点样啦。咁于是咧就大两个咧决定啦，不如我哋翻乡下搵阿爸阿妈啦，咁样。 哦，佢其实已经离乡别井。 系啊，离乡别井。 江人出去深圳， 系啊，系啦。咁跟住咧，佢哋咧两个咧就于是乎咧就偷咗啦，冇办法啦，你唔偷唔得，冇必有钱啫，系咪？ 嗱，我俾个地理位置啲听众先，我即刻用咗 Google Map 嘅功能。 深圳去湛江， 深圳同湛江，我哋求其攞个中间点啦，你唔好讲到有边个特定嘅城市啦。如果坐车嘅话咧，即系汽车啦吓。13个钟头。 是啊，因为坐飞机都要 咁如果呢你是坐啲公共嘅即係交通工具，可能係坐唔知火车乜鬼嗰啲巴士嗰啲呢，唔知佢搞到成日啦，不停转车。 要啊。 最紧要係嗰样，如果你行路啊，佢有话条路线俾你。 係行路系点啊，使咪 四日。 行四日， 佢话如果你要喺深圳去湛江，你要行四 日 零九个钟头。 知道大家几 哇犀利喎，真系即系系啦，你有呢个概念嘅，再谂下呢对小兄妹啦，真系。 小兄妹13岁，仲用自己方法就话唔得啦，妹，我哋攞咗个工， 真系好远啊！嗱，讲埋几个名先，湛江茂名， 途经咩咧？ 湛江茂名阳江，然后仲要经过呢个江门。呢一个嘅顺德番禺中间仲要过条江河，然后仲先至可以去到呢一个宝安深圳。 系啊， 头先嗰啲全部都系你嗰啲小人上广州嗰啲路线嚟噶。 系啊系啊， 好啦，好夸张。 夸张咁啊，但系佢哋嗰份自信就有喺度嘅，我可以踩单车翻去湛江咁。即系两兄妹咧，真系佢真系觉得自己可以有咁嘅能力啦，就其实偷咗咧嘅共享单车咧，就一齐踩翻去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佢都即系可能真系唔知道，佢冇 Google Map 啊嘛，佢唔知道嗰个路程原来咁遥远。去到中途咧，去到其实佢。都去到有一个隧道咧，顶唔顺啦，即系体力唔够咧，喺个隧道度休息。咁咧当然啦，咁即系其实公安就周围巡嘅，又见到咦，点解有两个细路喺条隧道度？于是乎咧就问佢哋发生咩事啦。咁啊，其实带咗佢翻去嗰个公安局咧，就问个究竟。咁就话诶，点解你会嚟到呢度啊？去到江门噶啦，其实佢哋。佢哋已经由深圳去到江门噶啦， 中间 咁啊，用咗31个钟头去到江门啦。咁当然中途佢哋可能就停低又食啲嘢，咁我唔知佢哋即系佢冇咁仔细咁讲啦。但系咧就嗰、那个哥哥就话啦，其实咧我咧就系一个田径喺学校咧系田径队嚟嘅，我觉得咧我可以应付有体力咧应付呢个路程啦，所以就带埋妹妹。 田径啊， 系啊， 最多咪5000米。 即系话佢个体能好啦。 佢觉得佢，我俾佢跑马拉松啦， 系啦， 都系讲咗40几公里啫，系咪先？ 哎呀，咪即系佢唔知啊嘛， 佢唔知 道几 远啊， 系 好近嘅啫。 咁咧就佢话咧就希望即系知道自己，即系觉得自己可以搞掂嘅，可以踩住单车翻去嘅咁。咁啊，同埋咧即系咁，但系佢自己得啫，但系有个妹妹噶嘛。咁啊，但系踩一下咧，知即系啲路都系唔系咁平坦咧，个单车会坏噶嘛，你不停咁踩佢。咁啊，妹嘅单车坏咗咧，咁跟住咧，于是乎系点啊？你知唔知佢哋点啊？即系原本两个单车噶啦， 系 阿妹嘅单车坏咗， 哦佢 阿哥车埋 二人一架咯， 系啊， 咁唔系点啫？ 阿哥车埋阿妹，谂下再多个人好重噶嘛，咁所以咧即系佢话冇办法啦，妹妹架车坏咗咧，我就只好咧同妹妹一架单车啦，咁一齐行啦，咁点知咧由于呢个叫做，其实佢哋有手机噶、哦。啊，又都先进嘅，佢哋有手机嘅， 最基本配备 啊，系啦，基本配备系啦，佢有手机嘅，咁但系由于咧长期都要攞去照明啊，因为佢哋要 摸黑， 你摸黑去 踩 下 啲地方， 咁又要导航啦，咁样好快就冇电啦，咁冇电之后咁点啊？即系又冇咗一个嗱，单车又坏咗，又两个踩架， 仲要冇导航， 系啦，跟住冇即系去到江门咧，呢段时间用咗好多电啦，冇导航啦，冇咗电话啦，咁于是乎佢哋点啊，两兄妹？ 黑钱。 佢哋冇黑钱嘅，佢冇话冇钱喎。 咪就系头先讲话，佢哋喺隧道度瞓低咗。 啊，唔系佢攰得滞啦。嗱，佢哋咧就佢话咁冇咗导航，咁点翻去啊？ 问人咯。 佢就真 系犀利， 冇问人啊。佢惊俾人揭穿咗自己做咩走咗嚟呢度嘛。 咁点啊？ 睇路牌， 睇路牌哦。 啊，嗱，即系呢啲叫求生技能啦。佢哋啊，佢话诶，沿途咧，我哋系靠路牌啊、指示咁样继续行嗰个方向。总之写住湛江或者譬如佢可能大概知道嗰个地图嗰个位置咧。 咁理论上系啱嘅，即系我哋成日话追住个牌，追住个牌。 但系通常一般追路牌唔系喺马路嘅设施先有路牌俾你指示。 咁佢哋踩单车都系喺马路 边啦， 真系危险咁样。 其实危险噶，即系听翻落嚟呢段嘅经历咧，其实危险嘅。但系佢哋有嗰份毅力，咁我跟住咧，警察叔叔就见到佢嘅时候，带翻去问话做咩事？你哋要咁样啊？咁佢唔得啊！我哋开学觉得咧好多压力，咁我好唔开心翻学，所以我哋好想翻去见爸爸妈妈。 哦，阴公啊！其实呢、這 个 即系其实佢唔系嗰啲咩家庭纠纷嗰啲， 唔系 曳嘅， 唔系你上次嗰个 case 嗰个爸打仔打到死。 上次有一个又系大陆小朋友，佢贵州俾阿爸打咗。一身之后咧，嬲得就离家出走。点、知佢行到去咧，即系四川省贵州行到四川， 真系嬲到咧， 佢嬲得好紧要。系啊，但系其实两个古仔咧，都系讲俾你听。第一，即系就轻松啲，就系、哇，大陆啲小朋友咧，或者而家新一代啲小朋友咧，其实嗰个求生意志可以好强噶， 系啊， 嗰个独立能力咧，真 系 好巴闭啊！ 嗱，即系佢都虽然有智能电话，冇电佢都唔会停低喺度，佢就望路牌啦。 几多岁话？ 13岁就阿哥阿妹就冇讲几多岁就咁一定细啲啦。 嗱，如果你咁样比较嘅话，香港啲家长系咪会即刻咧抹汗啦？唔准落楼下，好危险啊！有冇拐子佬啊？落楼下要通知爸爸咁样，落楼下都惊喎。 咩啊？净系知道 会真系， 净系知道点到点啊？譬如嗰日当一号车，一号车点到点翻学啊，都要跟住翻上，即系都要阿爸阿妈喺一齐喺个巴士度望住啦， 睇住，要望到先安全咯。 系啊，但我觉得呢个咧，仲有个启示就系、是。即系离乡别井嗰啲小朋友咧，真系身边冇人冇物啊！ 真系啊， 思乡嘅其实真系。 喂，我觉得 其实佢唔系屋企喺湛江，佢老家喺湛江。 佢老家 佢已经喺深圳住噶啦，应该。 啊，佢 唔系我谂，可能系咪日寄宿学校啊？ 你点可能每日来回即系13个钟？ 系啦，佢冇可能系每日来回。 咁点啊？佢 屋企而家已经系深圳噶啦。 唔、系， 你话佢翻去湛江啊嘛？系嘛？ 乡下咯，佢话 系咯，佢老家喺湛江啊。佢已经去咗深圳度读书，佢而家。佢而家现居嘅地址咧，一定系深圳噶啦。 哦，当然 佢屋企人啊。 但系我又觉得咁啊，如果佢喺深圳有屋嘅，咁佢系离开 冇 大 人咯， 都可以同妹妹留喺屋企 咪啊。 我谂佢系父母唔喺深圳噶啦，佢系父母喺湛江咁 啊， 寄宿嗰啲。 不过又唔知道，通常都会跟埋去深圳噶。 哦， 佢应该通常系打工噶嘛，佢喺深圳打工。 佢如果呢个个案就应该净系得佢两兄妹喺深圳咯， 系咯， 即系好似等于 唔开心想翻屋企， 送啲仔女去外国读书一样。 系，我头先都谂起，不过佢哋嘅外国就可能跨两个城市就已经去到深圳已经远噶啦。 外国行唔到翻嚟香港咯，只系可以话。 但系惨咯，即系你知道佢哋咁细个咧。佢可以挨咁长嘅路，但佢挨唔到咧，冇屋企人喺身边。 系啊， 你谂埋， 佢宁愿咁样行翻去，即系踩翻去，我都唔想喺嗰度自己孤独啊！嗬、 啊， 哎呀，阴公猪啊！所以各位家长啊，小朋友咧真系要多加留意佢嘅情绪啊，问多啲。我都知道你哋为佢哋好嘅。 但系如果佢冇咁坚毅嘅意志，咁啊点算咧？佢中间就会迷途噶啦，可能佢就会喺佛山嗰度留低咗，就会变咩啊？佛山赞先生。欸 我以为你讲啲悲剧， 学得一身好武功。 系啊，唔会悲剧，傻嘅傻嘅，真系啊！回家的路啊，真系好长啊！ 回家的路，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 是否吹开心中的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一天脾气的起伏，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流走的速度，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愫，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脱下那一层一层的戏服，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拍一拍肩上沾染的尘土，再累也一样坚持的脚步，回家真的幸福。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喂师兄，知唔知道职安局推出咗个建造业安全督导员自愿认可服务啊？ 我梗系知啦，呢一个就系最近推出嘅认可服务嚟噶嘛。除咗为机构嘅安全健康管理制度提供认证之外，亦都会为职安建重业员提供认可服务。安全督导员就系其中一种啦， 可以提升安全表现同埋增加应受性，几好喎。咁申请认可要符合啲乜嘢准则噶？ 要申请呢一个认可资格，就要符合以下两个条件啦。第一，当然要有足够嘅工作经验啦。申请人需要具有三年或者以上嘅建造业工作经验，而且仲要提交一份自己完成嘅建筑地盘安全视察报告。另外，亦都需要完成合适嘅建造业安全健康督导员训练课程添。 仲有啊，认可嘅有效期咧系四年，期间完成30小时嘅专业进修计划就可以续期噶啦。你仲唔申请？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识就是力量， 一点一滴 智慧累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而家黄思恒报嘅新闻。天文台话，当热带低气压马窝开始明显靠近广东沿岸，将会喺今日稍后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最新嘅预报显示，马窝有机会采取比较偏北嘅路径，向广东东部沿岸移动，初时移动缓慢，同香港仍然保持一定距离。天文台预料马窝会逐渐增强，星期日在广东东部沿岸登陆，预计星期六的后期至到星期日，香港的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逐渐增强。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到将军澳一间小学了解开学情况， 对于因为人口问题而临时开办的所谓短命学校，收生教预期大幅减少。杨润雄说，自从深圳当局公布容许香港人身份的学生到当地公立学校入读，当局已经估计有部分跨境学生会选择在深圳读书。他说最后的影响要到开学之后才见得到，相信在资源运用上不会有太大错配。至于会不会重新分配学额，杨润雄说不可行，因为已经完成派位，而相关的学生亦都已经报到。廉署署任執行處首長邱樹春已經署任超過一年，仍然未正式升任。廉政專員白允陸說，邱樹春是以方便行政的方式署任，並沒有特定時限。被問到廉署是否青黃不接，白允陸就說有人做一個崗位，不能夠說是青黃不接。至于廉署内部的士气有没有受影响，他认为士气没有问题。被问到邱树春将会在下个月完成署任，如果未能够正式升任，会不会引发多一次李宝兰事件，白允陆说不应该猜测，他不会评论。美国副总统彭斯到德州视察哈维风灾灾情，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承诺捐出100万美元赈灾，又会在当地的星期六再到灾区视察。美国传媒报道白宫会寻求国会紧急拨款59亿美元赈济风灾灾民。德州的风灾和水灾至今导致30多人死亡，休斯顿一间化工厂发生爆炸起火，冒出浓烟，到场扑救的十几名消防员呼吸不畅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今日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有烟霞，天气炎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下午和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逐步转坏，有狂风大骤雨，风势逐渐增强。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73点，升103点，成交金额486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1点，升4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0.8元升个八，中骏置业3.79元升咗两，中骏置业3.79元系跌咗2.1元，中国平安62.85元升7元，银河娱乐51.5元升1.95元，金沙中国36.7元升1.65元，融创中国22.95元跌咗5.5元。恒腾网络2.85元升咗3.7元，建设银行6.86元冇起跌，中国恒大23.5元跌咗0.5元，工商银行5.88元升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6，澳元0.795，加元1.246。新西兰元0.718，人民币6.581，英镑对美元1.295，欧元对美元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9,656点，升10点。港金报12,33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85美元，卖出1,320.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伟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国际金融中心。往后大道中去中环方向，近住银行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去到红棉路桥底。喺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住喇沙利道一段慢车，龙尾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道顺天村公园仔秀茂坪、渡船街东莞街美孚、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荃湾惠泉路体育馆方向石围角、元朗公路博爱之路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毒后驾驶无论有没有影响你的驾驶能力都是违法的。好，落地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RTHK Radio 十大中文金曲四十周年特备节目 《金曲四十我和你》九月二号第一集邓丽君绝密访问再度曝光。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 九月二号开始，逢星期六上午十一点到十二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夏妙贤、李志刚， 金曲四十，我和你。 月亮代表我的心。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丰收快活人。 11点38分，气温继续29度，相对湿度 79%。 星期五呢有点唱的，你可以打1872388呢，又或者传真俾我哋嘅233-6453。 嗯 ,ok, 係啦。 喂，我想问一问呢，你哋係喺街道上面，如果你哋需要抌垃圾嘅时候呢，其实你哋会唔会真係望清楚你抌嗰个系咪真係垃圾桶先会抌落去，定话诶总之望落去刺就抌落去 嘅。有阵时我见到啲竹箩呢，我都想抌落去。 啊，竹箩。 有噶，有阵时你搵唔到垃圾桶咧，有啲铺头抌啲成个竹箩喺度咁样噶嘛。 哦 ，OK， 咁你都会望清楚噶，咦，应该都似系啦。 但我试过有一次类似咁嘅情况，我就揸住一件垃圾咧，咁跟住行咗一段时间，啲好似睇唔到有垃圾桶物体，咁啊见到你，正如你所讲啦，好似系人哋嗰啲装垃圾竹箩，我就真系抌落去，但系俾人闹。 系啊， 佢话姐姐仔。唔系普通垃圾桶嚟嘅，你唔好抌垃圾啊！咁 系啊，系啊，系咩垃圾先得噶？真系好垃圾嗰啲先得噶。 系啊，咁我自己跳落去啦。 系啦，咁你又压烂我个竹箩啦，咁样真系。 咁如果系咁嚟讲咧，佢都算好客气嘅。 好啊， 姐姐仔，你唔系嗌你阿三阿婆，你唔好抌垃圾。 我原来你介意呢个字眼啫，都系系咪先？ 啊，唔系嘅，你其实咧掟垃圾真系都要望下嘅。譬如有时见到咧嗰啲婶婶或者清洁工人咧，佢推住个车咧，咪有垃圾，学你话斋有竹箩，究竟佢嗰啲系？扫树叶啦，定系即系我嚟，即总之你要望清楚佢个垃圾箩里面系载住啲咩啦。 系嘅， 有时真系唔系可以俾你立乱掉嘢嘅。 系啊，同埋啲婶婶有时真系嗰个系真系净系装树叶嘅啫。 系啊，可能树叶佢我嚟即拎去，可能唔知环保做一啲咩回收，我唔知吓。总之就你掉啲纸巾落去咧，就弊家伙 啊。系啊，咁其实我又想讲啦，最近咧就有话咧一个报道话，香港人嘅意识系好差。 边方面 咧？今时今日啦，对于嗰啲回收嘅箱咧，都仲以为系垃圾桶，都仲系我嚟抌垃圾。 唔系，严格嚟讲冇错嘅。 唔系喎， 咩啊？黄铝罐嗰啲， 蓝废纸、黄铝罐、啡胶樽， 叫做 我哋 可以回收循回用翻嘅回收箱嚟噶，唔 系 垃圾桶嚟噶嘛？ 系放一啲回收嘅 物件， 物件唔用嘅嘢啊嘛。系嗰啲系垃圾。 你嗰个铝罐系咪垃圾啊？ 系。 你咪摆落去佢唔知啡定黄嗰个窿度啊？ 识 诶，佢系咪垃圾桶啊？ 唔系你咁讲，你可以当佢系垃圾。 咁佢系垃圾桶嚟。 咁但系人哋讲明嗰个系回收箱啊嘛。 佢只系话你嘅垃圾摆落去，佢会变成回收。唔代表唔抌得垃圾，不过你要抌啱垃圾，即系话你唔好将个铝罐咧摆咗，唔系啊，系啱噶嘛，嗱，你唔可以 抌啱垃圾， 你唔可以将你个铝罐抌咗落去唔啱颜色嘅窿嗰个位度啊， 譬如话铝罐抌咗落去纸张废纸嗰边， 系啦，咁你真系可以有废纸嘅，你亦都要抌啱咯。 系嗱呢个嗱其中一个问题啦，咁 但 系 如果你每一格啱嘅话咧，你就唔能够抌落去啦。 系啦，咁但系而家就系发现咧，佢哋好多时去收呢啲回收箱嘅时候咧，到今时今日咧都发现里边咧有差唔多七成嘅都系垃圾嚟嘅， 即系纯粹乱抌嘅啫。 系啦，咁所以咪就话而家啲香港人啲意识都仲系咁差咯， 系 当咗呢啲回收箱都仲系垃圾桶。 我觉得咧，其中一个原因咧系有阵时你手头上嗰件垃圾咧、你唔知点样将佢。 分类 拆解嚟分类， 究竟呢个应该摆落边个位？ 我都话，譬如你如果 OK， 最简单啦，你攞住一罐汽水，插住一条饮管，你系唔能够就咁原隻将佢抌落去嘅。 咁 其实如果里边仲有未饮晒嘅话， 唔系 啊， 因为呢 佢因为铝罐同埋嗰个胶饮桶嚟， 系两 样开，虽然开， 佢已经系两个种类嚟。 但系问题而家嗰啲回收箱系 set 度噶嘛？ 我知。 咁即系话你其实应该摆喺啡胶樽嗰度咧，就掉饮管。 你应该拆开佢啊嘛。 铝罐你又摆铝罐嗰度， 系咯，支饮管摆去啡色嗰边，个铝罐就抌翻落去。 其实我同性质嘅啫嘛。 你要咁样噶？ 而家直情讲紧连个纸包饮品都有个箱可以俾你回收。不知几好， 呢个唔系好常见。 有啊， 有啦， 玻璃樽又有。 最近改变嘅最新型号嘅回收箱咧，就系通常就系一份，就中间佢哋分开嘅四格咁样系颜色嘅。咁以前就可能系几个胶箱独立咁摆开噶嘛。咁其实而家嗰个图片啦，同埋佢嗰个字咧，系标记得系比较清晰嘅。 系， 你都会唔会咁容易混淆？不过最大问题就系话，而家唔系话你嗰个物件摆错位，而家系讲紧话，大部分人都认为嗰个只系一个垃圾桶。 哦，即 系 佢塑性完全冇分类啦， 即系譬如可能饭盒都掟埋落去嘅， 系啊，或者包完云吞，或者我用完嘅食完香蕉嘅蕉皮， 系啦， 一般嘅垃圾都照抌落去。 咁即系话咧，譬如如果你系真系有个塑胶饭盒嘅话咧，你应该清咗里边啲饭先。 跟住个匙羹同埋个 匙羹咧就摆落胶啦，发泡胶摆边 啦，发泡胶应该掟去垃圾桶啦。系啦，因为发泡胶唔回收得噶嘛， 回收得噶嘛，系啊， 唔系，其实佢哋都有一个一般垃圾嘅桶喺隔篱噶， 唔系就乜嘢抌晒落去咯，咪乜都抌晒落去咯。 而家问题就系话，啲人将一般嘅垃圾就系摆咗去分类嘅垃圾桶度， 所以其实佢哋讲紧就系话，而家香港人嘅意识咧就系话，佢哋都未有呢一个概念嘅，即 系 只系觉得我系抌垃圾嘅啫，我唔会去谂你究竟我呢件物件需唔需要回收，同埋去分类。 其实呢即係我唔知道你家中有冇咁嘅分类啦，我就一定有嘅。咁啊，但係问题係嗰啲樽，譬如你其实平时喺屋企呢用完嗰啲叫做洗头嗰个樽啊，洗头水嗰个樽啊，係啦，嗰个冲凉碱液啊，或者係用嗰啲叫做洗洁精嗰啲，好多胶樽㗎嘛。咁大家都要呢即係唔好用完就咁掉，真係要清洗干净佢先至掉囉。因为呢佢话呢每次回收完之后返嚟呢即係嗰啲回收箱要大量清洗所有里面嘅残余嘅洗头水啊，或者係碱液啊，或者油啊、豉油啊，咁即係嗰啲大家都要即係清洗完之后先至拎去掉囉。 但你要做返 要做囉， 真係几多嘢先得㗎啦。 同埋啲纸张呢唔該，即係唔係让任何纸都可以去回收㗎，即係你用过嘅纸，譬如纸巾呢，你唔好啲纸巾啫，我抹个台就算，纸巾因为污糟咗呢係唔可以再回收㗎。 Okay， 你要掉个垃圾桶㗎。 好啦，不如同你玩个小测验啦，有边几种物品系不能够摆落回收箱嘅？俾你估下呢样得唔得？ 哦 ，fax 嗰张热敏纸 唔得 。咁即系话咧，其实你嗰啲签 visa 嗰啲单咧， 系啦， 好多噶嘛， 系啦， 系 就唔得啦， 系唔得嘅， 唔可以回收。 因为佢话咧，原来呢个热敏纸咧，回收过程里边咧，预热会变黑，影响再造纸嘅嗰个白色嘅程度啊，所以一般系唔会被回收嘅。譬如嗰啲收据咁样啦， 系啊， 好啦。 头先讲嘅，成日都会用噶啦。 咩啊？ 纸包饮品盒可唔可以回收？ 而家有个纸包回饮品回收箱咯。 系啊，但系佢话 之前咧冇嘅，之前冇就应该唔。 我真系冇乜点见过呢个箱。 而家新嘅系嘅，但系未咁普及，未咁普及嘅。 因为佢话咧，如果原本未有嘅情况底下咧，呢啲纸签咧含量比较细啊，回收价值低，唔系话唔可以，不过话咧你回收翻都冇用。系啦，佢话咧，除非你有新嘅技术咧，将佢变成咧再生燃料。但佢嗱呢个系其中一个环保组织嘅网页，佢就话咧，本港至今未有引入相关技术，即系话可能佢有个盒， 系， 但究竟佢有冇嗰个技术咧，将佢变成再生燃料咧就唔知 道。哦， 就系咁啦。 咁即系话，就算有呢一个桶俾你摆落去，其实最终佢都系一件垃圾。 可能会变咗系垃圾。 有啲难度咯，佢意思话，不过而家就好啲咯，叫做 生油樽， 系 可唔可以回收？ 生油樽啊， 生油樽， 你咁问得 我 嘅话， 我觉得应该 嗱，我就有拎去回收嘅， 系点解？ 我就有拎去回收， 回唔回得咧？ 我觉得佢哋要清洗里面嘅油渍咧，系需要使用大量嘅清洁剂。 咩啊？都话叫你自己去洗，洗完之后先拎去掉噶嘛。 当然啦，如果人人做到呢样嘢，梗系一个普通胶樽啦。但我觉得大部分人都应该唔会做呢样嘢，即系就咁抌出街。 系咪唔得啊？咁样 佢咁样写嘅，塑胶回收生产过程里边 系。 石油产品会产生化学作用，所以是不能够回收的。 哦，即是油樽是不得的。 油樽是不得的。同类的制品就包括汽车的机油樽都是不得的。 哦。 生油樽即是因为它里面有那些叫做石油产品。所以佢话都唔得， 生油即系煮嘢食啲 生油嘅意思系咪即系 有石油喺度嘅咩？ 石油产品啊，即系而家咪话唇膏化妆品里边都有石油产品噶嘛？系啊，咁究竟系咪生油制作过程里边都有嘅咧？因为佢话唔得噶，佢话同类产品就系汽车机油樽啊咁样咯。 呢个真系唔知， 系啊，嗱，好多都唔得噶。原来咧，即食面嘅包装袋啦，你都唔好睇佢塑胶，都系唔得噶。嗰啲牙刷啦，嗱牙刷呢铺就系大件事啦。 因为其实牙刷大约两三个月就换一支新。 系啊，佢话因为里边咧用咗呢啲所谓嘅复合塑胶物料咧，佢唔系纯胶， 哦， 即系你闹匀嗰啲就得，但系佢呢啲系复杂啲嘅，系啦，系几种胶捞埋嘅复杂胶。 咁啊，嗰啲牙刷用完之后，你用嚟擦嘢算啦，擦完就掉啦。 系啊，我之前咧都会将一啲即系牙刷换咗嘅时候咧，旧牙刷留低我嚟洗嘢噶嘛。但系慢慢咧，储埋咗十几支洗嘢嘅牙刷咧， 唔好再回收啦，总之 系啊。咁啊，所以咧，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啦。其实唔系全部嘢咧都可以回收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情歌。真情歌啊！今次 难道我可以扭转宿命，重遇你一次？难道故事终结早已注定，无法制止？其实我不理一切挑战，拼命时攀险峰千次万次，沿路满地伏着刺，也没有在意，即使伤过无数次，仍会。 话一早已经想写一首心情情歌噶啦，只不过每次围埋咧，实在有太多嘅 idea， 令到原本一首爱情歌硬系添加咗好多古灵精怪意思。不过今次配合电影内容，终于真情歌出现啦。 冲破界限，问谁能阻？你是我活着。 作曲编曲都是 Tonic， 填词有梁柏坚、姜岭乐，监制 Agent Chan Tonic。上榜三星期回落咗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 Tonic， 长相厮守。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田。 今日呢一个百无禁忌可以话系双猪合璧。 咩猪啊？ 女字边个猪啊？即系以前古代咧称呼女士啊。 哦， 敏感咩？你两个真系。 系咯， 你未听过咩？ 有都知道你讲嗰只猪， 唔 系 我哋 反应过 快啫。 系咯，你哋合璧喎今日。 系啊，佢咩叫双猪合璧咧？系话说。咁啊，如果大家之前咧，喂，推翻大小音乐先得兴奋嘅，系啦，咁啊， 几兴奋啊！ 我觉得呢一个咧好，个音乐带咗去一个好似喺游山玩水。 女嘅感觉。咪好咯，因为话说嗱，今日咧就已经咧嗱，农历七月啦，大家知道啦，早几日就七夕啦，系咪即系阿曾潮啦，咁啊， 你仲玩呢个 game 啊？ 咩啫？ 你仲你啊？ 即系咁咧，咁啊过咗啦。 牛郎织女啊，成日都同人哋要分隔两地啊， 一年一次啊嘛。 佢想暗示啊， 系咯， 系啊。 我唔明啊， 你唔明啊啱噶，因为佢系讲第啲嘢嘅啫。 OK， 咁咧就你哋啲私事我唔理。 咁咧，跟住下个星期一咧吓，就系七月十四啦。 七月十四 系啦，咁七月十四咁我过往咧即系 open day 咯，即 系啦 open day。 其实但系其实咧，整个七月嚟讲咧，一般已经系 open 噶啦。 一个专家坐咗喺度，已经系解说啦。 嗱，唔好讲呢个唔会有专家嘅。 系啦，咁诶，古书即系有啲咧就话咧，诶，有啲人咧就话七月咧，七月初一咧已经系开门噶啦。咁有啲咧就话七月十四先开门嘅。咁啊，未边个有讲就诶，即系睇你信边个啦。 唔系同我学校诶有啲开 系啦，系啊，唔同啦，系啦，系啦。你觉得十四咪十四咯，系咪？有啲一号咪一号咯，初一系初一啦。咁，总之整个七月咧都系。叫鬼节啦， 其实咧一般中国人啦、香港人咧，其实咧佢哋对于七月份啦，同埋鬼节呢一个日子咧，都大家都会有啲忌嘅。 七月咪鬼节咯， 系啊，即系大家对呢一个日子都有啲，即系可能有啲忌。 冇出夜街啊嗰啲啦， 或者系啦，会好多嘢真系喺七月份咧，都唔好喺七月份选择嚟做嘅。但系我想问下你哋喺呢啲日子或者鬼节啦，你哋自己会唔会有啲嘢唔做，专登或者要？ 我老婆有，佢呢轮无端端猛咁叫我唔好出夜街。就算出夜街，你自己出好啦，唔好带埋阿 B 去啊，咁样。 啊，系啊，真系 会 惊噶，佢真系会惊。 因为系啦，呢、這个我身边好多朋友都会嘅，逢系七月份，尤其是计鬼节嗰几日，就真系唔好带细路仔出街。 大吉大利，百无禁忌 啊！我琴日都唔记得咗，我照去买咗烧腊饭食。 诶，多人多下最尾啫，冇所谓嘅， 所谓仲 要好好卖啊！你知唔知啊？ 我 搵匀三间都冇啊， 冇叉烧卖， 系去到第四间先话仲卖剩咁样俾我食，真系 有冇事啊？跟住 冇事咯，哦有，不嬲都有事啊。 系啊，我想话咧，我仲即系而家诶，但系细个就冇嘅，大咗诶小学阶段咧，我都仲带埋两个细路去诶参与呢个盂兰盛会啊，我哋唔少介意嘅，咁即系去即系参观下呢啲传统文化啊嘛。 哦， 即系，但系你如果去行过呢啲譬如有时搭棚啦，或者佢哋摆咗喺度咧，就会有啲嘢供奉啊，或者系超度啊，一啲法事嘅地方咧，你系真系唔好立乱咁任何时间行埋去，因为好多时咧，我哋有啲戏棚咧，咁即系专系俾盂兰盛会嘅，咁咧佢哋会系有啲神功戏嘅，咁而神功戏嗰段时间咧，就真系唔方便俾你。 咩啊？神功戏我哋都唔会遇到个时间噶啦， 因为有啲人唔知噶嘛，只系 好嘢噶， 或者带细路仔去参观下文化。唔一定系夜晚进行嘅， 系 咪嗰度通常诶喺嗰个戏棚里边，佢哋喺去正式开展佢哋嗰个粤剧折子戏之前咧，佢哋有一场戏咧就系神功戏， 咪当佢彩排咯， 传统数咯， 咪当佢睇彩排啫嘛。 呢一场戏就系即系首先通知佢哋嚟睇咗先， 系啦嗱，咁啊请得即系阿善明喺度咧，就唔好放过佢咧喺方面嘅吓咁丰富嘅知识。佢头先咧即系 唔放过我，即系我冇得罪你， 即系话想你喺度咧去讲下哇鬼节啦，有种啲咩？鬼故咧可以同我哋大家分享下咧吓。 嗱，鬼故经常真系有发生 嘅。系啊，大家有冇试过用咁嘅音乐听鬼故啊？ 系咯，我就话叫你开翻大啲嘅音乐嚟 讲 鬼故，我就突然间咦，我想唔想揾一个即系游山玩水配合到呢音乐嘅一个鬼故？ 哦，咁好啊，唔紧要，你 嗱，我啱啱就新鲜滚热辣啦，我啱啱喺英国翻嚟啦，咁就喺英国咧就同啲朋友坐埋饮杯茶咁样啦，咁跟住有一晚我哋突然间有一个话题就话，哇，一家边个咧最近去旅行咧，佢又撞到啲乜嘢？哇，好似好得人惊咁，跟住我朋友就话：，嘿，有几得人惊啫？我话真系一啲都系唔系好惊话吓，你咁犀利嘅，点解会唔惊？ 无端喺度倾偈都要讲鬼故， 唔系噶，其实一个好好嘅话题嚟噶。我嗰排开工咧，电视台嗰啲冇嘢做咧，大家围埋一齐咧， 就讲鬼故， 唔系讲是非就讲鬼故。 系啊，你唔觉嘅咩？好多时真系会大家坐埋，就算喺酒吧饮下嘢咧，去到突然间唔知再讲啲咩时候，喂，讲下鬼故啊咁。 咪最安全啦，讲鬼故。 全啊！ 你全部都唔在世噶嘛？嗰啲嘢，你唔会得罪任何一边咧。照计冇分黄蓝啦， 唔系，唔系你唔会可以证实佢讲真 的。唔系就系咯，唔系有阵时都俾人错嘅。你继续先， 系啊， 有人 俾人错啦。 咁跟住我话吓，我话你唔惊噶？佢话唔系啊，其实我好惊噶咁。哦，但系点解你好似讲到咁咩嘅？佢话冇办法啦，我遇得太多。 遇得太多。 我吓遇得多，我话喂讲嚟听下咁样。咁跟住佢就话。 我之前咧喺边度边度嗰条街咧有个餐馆啊嘛，系啊系啊嗱，咁佢哋我讲讲佢哋啲餐馆啲形式系点咧？通常喺英国咧，佢哋嗰啲建筑物咧，好多时咧百几十年嘅历史系旧屋嚟嘅。咁佢哋通常一般如果做外卖店嘅餐馆咧，就系、是、楼下咧就系铺，就系、是、做生意嘅，楼上咧就俾佢哋住嘅。咁就一般就系咁样做嘅。咁而佢哋当时咧去经营呢一个外卖餐馆咧，佢亦都系呢个形式。咁佢哋咧就话啱啱做好呢个铺，入去做生意。咁、跟住咧，佢哋就喺下边咧就摆咗啲台啊、凳啊咁样嘅。咁而佢哋用嗰啲凳咧，系好重嗰啲旧式咧，系实木嗰啲边同框，中间有个软剪嗰啲凳咧。其实你 即系我哋而家电台坐紧呢啲咯， 系啦，类似。不过咧就喺酒楼有啲花款嗰啲形式。咁你如果系想要搬佢咧，其实都好重 下 嘅，重噶重噶。咁所以佢哋咧，佢系跟住闩咗门啦。咁咧跟住餐馆咧，系通常将啲凳拍埋就接喺个台底，咁啊跟住完完整整。好整齐咁啊，跟住走咗啦，系咪？跟住佢话啦，到第二日， 系 一翻嚟打开道门，诶，冇晒凳嘅， 哦， 咁啲凳去晒边？ 同你个锁匙一样喎，冇咗， 系啦，咁啲凳去晒边啊？ 哦，隔篱餐馆偷晒嚟用， 唔系借住嚟用啫。 咁跟住咧，佢哋就。冇可能嘅，咁多张凳咁重， 又系 点搬啊？跟住佢哋咧就周围去搵啲凳啦，搵埋成个楼下嘅餐馆都搵唔到啲凳。咁最后就哎呀死啦，算啦，我哋唔好理佢住啦，快啲上去上面我哋换衫啊，成啊，因为其实佢哋未喺上面瞓嘅，佢哋另外喺自己屋企。 Okay. 一上到楼上， 啲凳喺上 面， 啲凳喺晒楼上。 哇 哇， 嗰、那个搬运工人真系好唔负责任。 我哋谂住佢哋就即时。打咗个冷震先，咁但系当时佢哋啲都冇谂得咁古怪，咁佢哋话冇可能噶，点会边个咁得闲无事咁重走去搬凳做运动咩？咁样，喂，我哋有 CCTV 噶嘛？ 哇，唔系 睇翻究竟边个琴晚咁得闲走去搬呢啲凳啦咁。 咁结果睇 到呢一度咧，其实我都觉得喂， 你 如果你睇呢啲好濑嘢，等我哋真系可能睇到啲好多人惊嘅嘛。 即系拍电影噶咯， 因为当阿子啲人唔会觉得系有啲咩灵异嘢噶嘛， 佢 都 未 动手 咯， 系啦， 佢哋未谂呢样， 因为好重噶嘛，你即佢又要搬翻落嚟，即系摆明大整蛊。 咁跟住咧，佢哋就话啦， 真系睇啊， 佢哋真系走去开翻个 CCTV。 哦，嗰段时间冇片， 系啦，嗰度断咗， 断咗片啦，应该。 佢哋就喺度，大家几个人堆喺度望住。个 mon 啦，跟住睇，嗯，冇乜动静啊，冇乜动静啊，跟住开始， 系 睇到啲凳肉， 就咁肉， 然之后啲凳咧系一张一张自己行上去楼， 唔系啊嘛， 认到嘢， 系见到凳， 即系凳自己点样行啊？ 系， 仲识排队添。 唔系，我想问嗱，佢话拍好嗰张凳系咪？拍即系啲凳拍好噶嘛？咁系咪即系见到啲凳自己喺度褪后，跟住自己再向翻面前，自己行翻？喂，嗱，因为佢经过楼梯都应该唔系就咁就楼梯噶嘛？即 系 可能已经经过铺头里面啊，嗰啲而家你冻喎，曾志豪。 即我觉得呢个音乐都已经顶唔到啦，呢个音乐已经够恐怖噶啦。 拉高啲听，咪。佢真系见到啲凳自己喺度， 佢哋就话好清楚，因为佢话唔系一个人睇，佢系几个即系同事一齐，大家 咁系咪排住队好愉悦咁样自己排？ 系当时佢哋睇住就系话，咦？点解啲凳好似有啲喐？但系当时个动作就等于阿甜甜问啦，啲凳首先即系要咁样 拉 出嚟啦，跟住 就 可能绑住，然之后行过咁，就 系 整个动作啦。但系整个动作你只系见到张凳自己喐。系见唔到任何嘢， 咁佢有冇经过啲咩地方啊？真系见到佢行嘅，但系啊，有冇见到佢上楼？ 唔好再追究呢个先，结果系点先？佢有冇做咩法事啊？嗰啲咁嘅嘢？ 冇，系啦。咁跟住，因为其实喺嗰边咧，佢哋唔系揾咁容易揾到呢啲人士啊，系啊，佢哋真系冇乜呢啲。 咁最后 点 啊？有冇继续经营？ 咁系咯， 有 继续做嘢。 继续经营，遇事者，佢哋系好多灵异事件喺呢间餐馆发生。 例如， 通常如果用中国人啲古仔咧，一定系之前张凳唔知点样有啲咩怨念啊，得罪咗啲咩咧？ 唔关张凳事嘅， 系咯， 系啦，其实系嗰间 屋 事。 哦，即系今日搬凳会唔会听日搬人噶？ 或者搬咗嚟。哇！ 佢都讲咗好多，跟住佢哋喺餐馆发生嘅事。 哦， 有机会嘅，睇下几时再听埋呢个餐馆嘅下集。而家听新闻先。 热带低气压马蛙集结喺东沙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缓慢移动喺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天气炎热。亦都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北风。 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逐渐增强。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65点，升咗94点，成交金额515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1点，升咗4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1蚊系升咗2蚊，中骏置业3.79跌2.1，中国平安62.8升咗6.5，银河娱乐51.3升2.2，金沙中国36.65升6，融创中国23蚊系跌咗5毫，恒腾网络2.75升2.7。建设银行6.86冇起跌，汇控76.35升咗3.5，中国恒大23.4跌咗2.5。部分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25，英镑10.125，瑞士法郎8.154，澳元6.222，加元6.284，新西兰元5.618，欧元9.31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116。日经平均指数报19641点，跌4点。港金报123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6美元，卖出132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嘉慧首先同你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车龙就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近住大会堂一段挤塞，龙尾海港政府大楼。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都系车多噶，龙尾就去到九龙城回旋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大埔林村陈心记来回、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好啦，地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Hello， 我是蔡一杰，我一有时间揸车的时候呢，我就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噶啦噃。李志刚同罗敏庄简直最佳拍档啦，笑爆我嘴啊！董敏妮、麦雅芝绝对是靓人一族啊。至于超 B 就都唔错嘅，记得晏昼听实佢哋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下昼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超 B、Mimi、Money、Angie Made in Hong Kong。 由2017-18学年起推行的免费优质幼稚园教育计划，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5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18-19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需于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署、邮局和教育局索取，详情可致电2891-0088或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波城阿珍 Steven 太阳计划2017太阳日记， 大家好，我是波城。过去呢个暑假，相信是一个好好嘅机会，俾咁多位太阳使者同埋你去谂下将来自己嘅路应该点样行。嚟到最后一集嘅太阳日记，揾嚟 Janice 讲下究竟佢以前其实系想做啲咩咧，同埋有啲咩说话送俾一班仲仍然追紧梦嘅年青人。 我梦想就系跟一个马戏团做空中飞人。嗰阵时，即系睇电视睇嗰啲 circus 咧，喺个空中嗰度飞咧，好自由咯，那个感觉。 实你想达到你的梦想是不容易的，无论怎样人家都会说你不行啦，你不得的啦，你放弃啦，但是 你一定要是 train 自己不要听这些声音，还有一定要是 keep 住那个火咯。我很喜欢唱歌，或者我很喜欢弹吉他， follow 这个 passion 咯，那跟着所有东西我觉得命运会帮你铺排。 太阳计划已经圆满结束， Stephen 阿一同埋我亦都功成身退啦，有机会再同大家见面啦。 今日风 show 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听讲仲有个新人喎。 咩新人啊？佢救过你同我啊！佢耐过啊我同你入风 show 快活人噶。 吓咁犀利？ 都几犀利噶。 曾志豪、 桂花田， 仲有我善明， 风 show 快活人。 正所谓好嘢唔想咁快俾佢停，咁你知啦，善明期间限定，可能佢跟住又要远游㗎啦嘛。 同埋我健忘㗎。 喂即係所以嗱，反正都係啦，我哋讲少少时间。你嗰个英国餐馆自动灯嘅故事讲埋个下半场先啦。 係佢哋啲同事呢睇完咗嗰个片之后呢，其实大家都惊㗎。但个问题佢哋真係无奈呢，喺嗰边都唔知懂得做啲乜嘢。 咁都要 但又唔会话因为咁又唔做，或者係啱啱先装修好间铺做生意，冇理由咁快又唔做噶嘛，所以都硬住头皮。咁咧，所以咧，佢跟住之后咧，佢哋啲同事其实楼上会预备有啲床，好似啲宿舍咁，大家你中意可以喺上面留宿或者系瞓下觉。系一路都系冇同事喺上面瞓。咁佢哋咧有时譬如早翻啊，或者等时间过啦，佢哋就会去附近啲餐厅啊、casino 啦，就等时间。 即系明明系个落场时间，可以上上去休息 啊，系啊，眠下休息下嘅，但系冇人上去嘅。咁跟住。之后呢 攞货都唔敢啦，我谂。 攞货唔摆宿舍，都系摆喺餐厅嘅另外一间房。咁咧，于是者我话吓咁应该仲有冇嘢发生啊？咁佢有噶，咁跟住咧佢就讲啦，咁隔咗都系冇几多日嘅啫。咁英国咧有一种菜式咧都好受欢迎噶，必做嘅。咁就好似我哋叫做金沙骨嗰种排骨。 哦。 咁咧就佢哋通常咧就每两三日咧就会炸定一大堆，咁然之后雪藏。咁到时要做生意，首先一条条攞出嚟再翻热炸。 啲骨冇晒。唔系啲肉冇晒，得翻啲骨 俾你食晒， 系咪咁样？ 咁佢哋嗰日咧就系炸排骨啦，咁咧就炸一炸咧就炸几百条，咁咧就会系炸咗之后咧就佢哋摆咗一个大盘嗰度嘅，咁个盘系即系有我哋咁样揽住咁大嘅一个不锈钢盘嘅， 本来咁大啦。 咁咧咁佢哋就会摆喺个休息室嗰个地方咧，就俾个摊冻，冻咗佢哋就摆入去雪柜咁啊。咁跟住咧好啦，咁个女士姐佢哋喺嗰度做紧生意啦，咁跟住好啦。差唔多做完啦，收铺啦，咁边个你去收埋嗰两门排骨，摆埋落雪柜啦，咁样。跟住嗰个哥哥仔走咗去， 边有排骨啦？冇排骨啊！ 冇排骨、啊， 得棚骨啫、啊， 变咗白骨啦、 啊！ 冇排骨，又冇咗。 两门大大盘咧，咪做嘢噶，真系搵唔到啊！老板，你行过嚟啊？喺边度啊？咁啊，老板，嘿，真系烦啊！咁啊，跟住佢 自己行 去 睇 啦， 系啦， 一睇，咦？真系冇排骨嘅，啲、排骨去咗边咧？ 个兜仲喺度，定个兜都冇埋啦， 兜都冇， 兜都冇埋， 兜都冇。 喂，呢、這个似系俾人睄咗，呢个仲唔系隔篱铺偷完凳啊偷睄排骨喎？呢铺 俾人睄咗咧， 系咯。 好啦，咁跟住佢哋一定要揾埋，因为无谓臭咗，听日冇得做生意嘛，一定要揾翻出嚟先闩门啦。咁啊，跟住大家帮手揾，今日又系喺餐馆度抄匀，都抄唔到。咁亦都有一个，喂，你想埋去宿舍度望一望啦，边个敢上啊？边 个 跟住个同事话，喂，要提上啦，唔好一个上啦啩咁。 即系佢哋都谂到可能喺宿舍。 系咁，跟住 唔系，即系大家都有谂下，楼上冇揾过。 系啦，咁跟住佢哋又几个人一齐咁样走上去宿舍，咁啊兜咗个圈，战战兢兢地咁样兜个圈，好惊。都系冇排骨， 今次冇啦， 都系冇排骨。 结果喺隔篱屋嘅门口嗰度。 最后你估下喺边度揾到？ 啊，俾只狗担咗去。 最后喺地牢， 唔知有冇地牢 类似 系咧，一定系咁嘅地方。 其实佢哋后栏都有一个地牢嘅，咁个地牢咧，其实下边咧系我哋摆杂物摆放， 正常啦， 系啦。咁咧，咁嗰个佢哋由嗰个餐馆落地牢，其实佢哋有一部运送 lift 嘅，因为通常系好似货 lift 咁样用噶嘛。咁跟住咧喺嗰个 lift 嘅 lift 槽底， 哇 ！lift 槽底啊， 就系收埋嗰度。 哇！ 哇！使唔使去到咁尽啊？ 好刁钻啊！ 但系个问题你谂， 我想问 lift 槽底点样去摆喺里边咧？ 系咯， 第一。 同埋有冇散到，同埋点解 lift 槽底佢哋睇到咧？ 诶，佢哋就系会睇到嗰个 lift 槽底，因为佢哋落去抄嘛。咁、而佢哋落去下边嘅时候咧，个 lift 嗰个底部咧喺个地牢有个位置，佢哋系可以望到嘅 。 望到， 哇！嗰、那个窿都谂埋睇埋啊！ 但系 其实都 即系你正常人，如果你系坐 lift 落去咧，你系冇可能系可以将个排骨摆咗喺嗰个 lift 槽底嘅。 喂，嗱，如果咁样听嘅话咧。 好猛啊！ 算唔算？唔系，但佢猛得嚟都系恶作剧啫。 唔系，同埋可以拎得重嘢， 即系不停系整蛊你。 恶作剧其实咧，佢哋讲嘅解释咧就系一般人话啦，佢哋通常咁样做法咧，一嚟佢哋会话俾你听佢哋存在， 系； 二嚟佢哋系想做啲嘢。嗱，如果你哋觉得同我哋相处唔到嘅，咁我俾你哋知道咯。 即系同屋主 系啦， 你而家有个 roommate 啊，不过你个 roommate 比较曳啲，中意搬凳同埋搬排骨。 系啊，咁中意搬重嘢，适应下啦。咁同埋咧，佢哋有啲又话俾佢听啦。喂，我喺呢度呢间屋起嘅时候，我已经喺度噶啦嘛。你哋新嚟噶嘛？我平时中意都系做开啲味嘢噶，只不过你觉得唔惯啫，就系咁样咯。 咁可唔可以同佢和平相处咧？写清楚个指示啊？可唔可以咧？我真系想搬嘢嘅，就搬去隔篱埠嘅。 每次都系贴住密冻， 系啦，一就指示埋搬运路线。你咁中意搬嘢，唔好嘥咗佢啦。 但系跟住个女就谂啦，喂，咁其实佢可能发生呢啲即系叫做灵异，有啲恐怖嘅事件啊，解释唔到嘅嘢啊。咁但系实际上佢又冇好似真真正正去做过啲乜嘢令你受伤害，咁可能你只系有少少惊啫。咁所以疑似者我个朋友咧，佢都继续喺嗰个餐馆经营咗一段时间嘅。 系， 咁甚至乎咧后期咧，佢同佢太太同埋佢个仔咧都有喺个宿舍住咗一段时间，不过终于有一日，个太太都系话支持唔住啦， 顶唔顺，点解？ 吓，因为 搬埋个人， 经常性都有事发生， 真系搬 人， 有冇搬人啊？ 搬咗第二个男人上去张床死啦，真系。 佢嗱，佢讲紧呢个故仔话俾我听咧，就系话最初佢哋大人感觉到有啲嘢唔妥咧，都算啦。最后就系 last 嗰次咧， 搞埋 个 仔 个小朋友。 哎呀， 咁所以咧，佢哋话真系唔可以再继续啦，咁样。咁当日系其实又系都几恐怖嘅嗰个时间，就系喺楼上咁个太太就嗌 添啊，今次。 咁佢就走上去，咁跟住佢话一走上去嘅时候咧，佢就系睇到有一个形态嘅， 哇， 一个类似人形嘅形态， 推大声啲音乐， 系咯， 跟住就有个感觉就唰咁样飞 走咗， 飞走咗，咁而当时咧就个太太就话佢喺度， 佢现身， 个小朋友喺度揈下揈下喺度话， 我知错晒翻 啲咁啊， 个太太系控制唔住大嗌个先生， 即系捉唔住。个仔即系唔想同佢同佢玩，即系佢同个仔玩 到癫，系即系好似都要抛嚟抛去咁嘅感觉。 系， 咁其实我当时听我都第一个感觉就话，哇， 打冷震， 咁犀利， 打冷震嘅。咁但系至于即系话，喂，系咪坚啊？咁我都唔想去睇清楚究竟系咪啦。即系佢话得亲口话俾你。咁跟住佢话即系之后佢哋真系唔再喺度住， 走啦， 餐馆都买埋。 我明。香港咧会安全啲噶，因为点解咧？ 香港屋细啊， 唔系我哋有市区重建啊。经常都俾人推倒重来，应该唔会有啲百年老店可以留得低喺度。 OK。 多谢你呢只古仔啊，真系。 哇！即系打烂 晒，大家当下古仔听下算啦。 当古仔听，当古仔听。 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s. Now my friends are dead and gone. Here they talked of revolution. 点解会播咗呢只歌噶？我明明系拣。 They lit the flame. 唔系，我系拣呢只嘅 Empty chairs at empty table. Sang about tomorrow.And tomorrow never came. From the table in the corner, they could see a world reborn. And they rose with voices ringing. And I can hear them now.The very words that they have sung became their last communion. On this lonely barricade, 系咪好惨咧？嚟自电影《孤星泪》里边嘅其中一幕嚟噶。 丰收快活人， 都系变翻呢个比较开心啲。 系啊， 冇嘢啦，冇嘢啦，冇嘢啦，最多搬屋噶啦，同屋共主系好难相处 啊。搬就搬到啊， 搬屋、搬床、搬写字楼、搬排骨、搬凳。佢可以做搬运公司， 系咯咁大力嘅咩？嗬， 系咯，佢可以做搬运公司。 我哋睇嗰电影咧，系嗰啲嘢咧，嗰啲 quit 咧系攬唔到嘢噶嘛，成日都话嗬。 有啲系攬 唔 到， 唔系嗰啲系话啱啱新嘅，未有咩即系练到能力先系攬唔到啫嘛。 佢未到八年， 系啦，七年啊，八年 啦，系啦，同埋佢练到嘅时候，佢系可以乜嘢都攞到噶嘛。 系啊，惨啊惨！好嘅，好嘅，继续点唱，继续点唱。 未开始，啱啱而家开始。 而家开始点唱，而家开始点唱。 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网上留言咧都冇人欢迎嘅。Fax 号码233-6453都欢迎大家 Fax 嚟点唱啊！今日开学日 系啦，有个开学日啦，有个 Shelly 啊，先读一读佢先。佢就话：三位宝贝，你哋好。漫长嘅暑假转瞬间又完结咗啦。今日系本人两个女 Sabrina 啦，同埋 Esther 咧回归校园嘅新开始。喺度咧祝佢哋咧就学业上进，加油！三位可唔可以帮我读梁咏琪嘅 Today 俾佢哋，俾所有踏入新学年嘅所有学生？俾我两个女，唔该晒你哋。 啊，咁嘅咁快唱 Today， 证明我哋都净系识唱第一句嗰次。好，一阵稍后搵一搵 Today 俾你听下。 Okay, 好， 好啦，跟住有个 Angel 噶，咁佢就话早晨啊，风骚主持人，今日咧就9月1日啦，亦都系佢嘅妹妹，应该系 Miffy 嘅生日啦。咁希望咧喺呢度祝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同埋幸福快乐嘅。咁我佢会好想点唱话 Danny 一只歌。要喝彩俾佢听， 哦，系咪嗰只想为你鼓舞？系咪嗰只啊？ 噔噔噔噔， 别让心中苦痛的煎熬， 好似系， 好似系啊！ 苍生新跑道应该系嗰只。 好啦好啦 ，OK， 好啊！呢度咧 ，Angela 话啦 ，Angela 都话我个仔啊，9月4日星期一先开学，佢 K 2 w 啊咁 ，K 2 w 啦， 所以咧就应该系幼稚园咧，就可能会系迟一日，即系到下礼拜一先开始啊翻啦咁。但系中小学咧就多数都系9月1日嘅咁。系啦，阿菲菲咧就话啦，早晨三位啊，我个女咧叫 Gloria Wong 啊咁。跟住咧佢就话咧，今年佢升中四啦，今朝第一日翻学咧，你知唔知发生咩事？ 濑尿。 中四啊， 哦、sorry, 中四， 中 四咁啊， 起身，小心啲， 迟到，塞车。翻错学，今日唔使翻。 佢系真系迟到，但系点解会迟到？佢一早起身流鼻血。 啊，点解流鼻血？ 哎呀，闷住，燥啊， 燥得滞。 可能挨夜挨得多系咪？ 可能系。 系啦，佢话中四啊，佢话第一日翻学就流鼻血而迟到啦，喺度祝佢好运咯。 冇嘢，血气方刚啊嘛。 系啊，14岁嘛。 14岁啊嘛。 女嚟啊， 阿女嚟 啊，阿女嚟。咁啊，人 14岁青春期啊， 女仔唔好乱讲啦，我都系你哋讲啦， 系咯，唔紧要嘅，挡一挡啲嘢啦，系嘛，当嗰啲噶嘛， 吓话你又跳翻去嗰度， 系咯，你又跳翻搬排骨， 我已经走咗， 惨啦，我谂有排大家都唔敢食嗰啲金沙骨啊， 即系话 啲全部都时间唔多， 镇江排骨啊嗰啲咧，有排都唔敢食啊，真系， 咁啊，唔使担心，可能即系个身体出现少少问题啫，咁应该冇问题嘅，开咗学佢就开心冇事噶啦，应该，好冇？ 好好啊，善明啦， 好，咁咧仲有一个叫，应该系时时傻傻，佢个名真系几得意吓， 时时傻傻， 系时时傻傻咁样啊，佢话咧我就想。点唱咧就俾所有翻 N 班同埋 K 1嘅小朋友，你个仔有份啦， 系 OK。 咁咧佢哋咧就因为系第一次嘅正式翻学，咁好希望咧佢哋可以好快咧就适应到学校嘅生活，可以享受喺学校同埋同学之间嘅互动。 系啊 ，OK 呢度咧有其实都好多人想听呢只歌啊。阿春 wing hand 咧佢就话啦，三位今日同学开学日，想点只歌打打气，咁啊梗系黑勤嗰只啦。同学各位找个位，这是你的开学礼，望前看。想象带着四方舞时多美丽， 你好尽责啊！呢个节目主持人，你要搵埋歌词喎。 先教过难忘学花， 但系人哋都唔系想听你唱， 唔系佢想听我哋唱噶。 系啊， 佢同听鬼故一样嘅，有嗰种咧，即系挑战自己嘅喜好噶。 唔系，我想挑战自己嘅承受力。 系啊，冇错，系啊，呢个就系黑勤嗰只开学礼。 系啊 ，OK， 好。咁啊 ，Winnie 咧就话啦：，哎呀，星期五又到啦，咁点唱时间？佢想点唱咧？今日系新学年开始。 啊，佢话咧想点唱俾佢阿妹啊，阿超欣听啊，希望佢教嘅中学每一位学生都要听听话话。今年咧唔使教得咁辛苦，祝佢工作愉快啊！其实系啊，我觉得除咗即系学生已经系即系为首啦，咁但系教嘅老师咧，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压力噶。咁啊，希望咧各位老师咧，你哋都加油啦！希望新学年咧，即系所有同学仔都听听话话，咁啊即系教得舒服。啊，教得舒适，啊，教得唔好咁劳气，因为唔系，如果 得你轻嗰啲老师可以教得好舒适噶，我认真嘅。 唔好咁啦， 唔系啊，即系如果你系一个尽责嘅老师咧，你注定就一定要咧艰苦， 又真系啊， 改补， 尤其是喺香港真系好艰苦 的。因为咧，即系而家老师即系唔系净系教佢哋文字上面嘅知识啊， 仲要做人噶， 系啦，教佢做人道理啦，要照顾埋佢哋嘅情绪啦，即系呢个方面咧，其实做老师真系咧。一个岗位做几份嘢，其实佢哋都好吃力嘅，真系。咁希望多啲嘅资源咧，support 下我哋嘅老师啦。 啊，如果你嗰个英国嗰个宿友咧嚟到学校就好啦。 系 帮啲老师突然间搬啲簿啊， 系啊，帮同学孭书包啊， 系啦，帮同学孭书包，系啦，阿仔阿女啲书包全部孭孭晒， 同学由啲一楼飞咗六楼咁样， 但系冇人咁谂噶嘛，边度有人想？ 咁咪咁佢都系想帮人咧，应该 正面啲啫， 系啦系 啊， 咪等大家唔好惊。 系啊 ，OK， 好，呢度有个许建文啊，佢就话咧三位宝贝咧就佢有三位宝贝啊，唔系叫我哋啊，佢话佢有三位宝贝，分别系大女咧许怀璇升中六，二仔咧就许怀峰就升中四，三女就许怀燕就升小五，希望咧佢哋继续努力嘅。好考啊，你最细同最大嗰个争几年？ 争呢个六一二三四五六年啦。 六年唔止， 六年咯， 一个五年啊嘛，一个 中 六， 中一、中二、中三、中四、中五咯， 系啊， 中六即系七年啦， 七年， 七年，七年， 系咯。最后仲要点唱俾太太，佢叫慧芳啊，希望咧就多谢大家嘅付出同埋照顾啦，唔该晒你哋丰收三位主持啊，呢个系小弟第一次嘅点唱啊，真系要唔该你哋啊。 啊，我喺我朋友边咧都有三位朋友咧，佢哋啲仔女咧分别嘅仔仔女女都系今年升小一啊，好开心啊，咁啊见过咧摆晒喺面书咧。诶，小学鸡嚟啦！ 系喎， 好笑啊，系啊，即系幼稚园升嘅小学一年班啊嘛，咁样影晒啲学校相啊、翻学相啊，咁样摆晒喺度啊，咁啊，祝愿即系各位小学生系啊，升小一嗰啲朋友啊，小学仔啊，吓，加油啦！升入新嘅学校、新嘅环境、新嘅老师。 系啊，你要同琴日讲再见啊，因为我哋要新学年啊，翻嚟继续听你电话87238。 是约定见一面， 有专利。 但看着看不准留言，抬头听到你的声线和强忍的可见，只是看着你的脸。但告别才记起，你仿佛讲过吃什么一面。难道过生活如像敷衍，不知每天曾路过或前，忙到不知几点，你共我为何遇见，各有终点，去到终点，何曾活好今天。 我每天都讲再见啊 ，Jin Lee 啊，转头就会听你电话啦，87238啦，欢迎你打嚟点唱啦 ，Fax 都无人欢迎嘅23396453，新闻之后继续风骚快活人。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1:30，而家黄思娴报告新闻。天文台话，当热带低气压马窝开始明显靠近广东沿岸，将会在今日稍后考虑发出一号戒备信号。最新的预报显示，马窝有机会采取比较偏北的路径，向广东东部沿岸移动，初时移动缓慢，同香港仍然保持一定的距离。天文台预料马窝会逐渐增强，星期日在广东东部沿岸登陆，预计星期六的后期至到星期日，香港的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逐渐增强。终审法院拒绝青年新政梁仲恒和游慧晶就议员宣誓案的上诉申请之后，朝早颁下判词，指两人提出的上诉并无合理可争辩之处。判词又说，两人被取消资格是拒绝又或者忽略作出立法会誓言而自动产生的结果。又说人大释法对于法庭有约束力，两人对于人大释法的质疑，法院已经作权威性的裁定。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到将军澳一间小学了解开学的情况。对于因为人口问题而临时开办的所谓短命学校，收生教预期大幅减少。杨润雄说，自从深圳当局公布容许香港人身份的学生到当地公立学校入读，当局已经估计有部分跨境学生会选择在深圳读书。他说，最后影响要到开学之后才见到，相信在资源运用上不会有太大错配。至于会不会重新分配学额，杨润雄就说不可行，因为已经完成派位，相关的学生亦都已经报到。西班牙外交部宣布驱逐北韩驻当地的一名外交官，抗议北韩发射飞越日本上空的导弹。西班牙当局召唤北韩驻马德里大使，指北韩动摇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令到地区和世界安全保障受威胁。西班牙要求那名外交官在一个月内离境，并且不接受接任者。另外，英国外交部亦都传召北韩驻伦敦大使，抗议平壤当局试射导弹。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有烟霞，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逐步转坏，有狂风骤雨，风势逐渐增强。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57点，升87点，成交金额52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9点，升咗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61点，升44点。跟住部分股票嘅造价，腾讯控股330.8元，升个八；中骏置业3.8元，系跌咗2毫。中国平安62.8升6.5毫，银河娱乐51.2升咗2.1，金沙中国36.5毫升个半，融创中国23元系跌咗5毫，恒腾网络2.8升咗3.2，汇控76.3升3毫。 建设银行6.85跌咗一仙，中国恒大23.4跌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5，日元110.05，瑞士法郎0.96，澳元0.795，加元1.246，新西兰元0.718，人民币6.582，英镑对美元1.293，欧元对美元1.19，日经平均指数报19653点，升7点，港金报1232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9.24美元，卖出132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总有爱。 We are all a family, RTHK 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保安局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合办《我的故事》我的主题曲歌唱比赛，今日就截止报名啦！把握机会，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网站，下载报名表格之后，连同一分钟内嘅录音片段，电邮至星2017@rthk.hk。 你都快啲拣选一首最代表到你嘅广东歌， 参加《我的故事》 我的主题曲歌唱比赛。 高铁将实行一地两检，乘客喺西九龙站一次过完成香港同内地嘅通关程序，就可以来往国家高铁网络覆盖嘅所有城市。内地人员只会喺站内嘅内地口岸区執行职务，唔会离开内地口岸区執法。好似深圳湾口岸咁，一地两检安排早有先例，一地两检更快捷更方便。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联合制作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剧中嫲嫲梁信燕有咩秘技要传授俾孙女 Kitty 崔洁彤呢？ 如果一个女人唔识煮餸咧，就留唔到个男人嘅心噶。阿嫲都系靠煮菜茶留住你爷爷嘅心啦。 加多一点爱同心一家亲连续剧第三集失传点算？温馨放送。 今日风骚快活人有曾志豪， 有桂花田。 听讲仲有个新人喎、 啊。咩新人啊？佢救过你同我啊！佢耐过啊，我同你入风骚快活人噶。 吓咁犀利？ 都几犀利噶。 犀利嘅唔系净系话你嘅资历啊， 系 话、 啊、 你个鬼故啊。 啲听众好笑啊，佢话：哇，你嗰个鬼故好劲啊！咁你应该落去叫咩乜？ 叫咩 街？我几惊啊！应该落去，唔系嗰啲人咒人啊嘛。 我哋节目系5点到7点啊嘛，叫咩快？ 系啊，唔系我哋仲要咧强调多一次，我哋刚才咧 系用紧个轻松愉快嘅音乐， 好似过年嗰啲咁嘅音乐。 过年音乐，喂，你知唔知所有恐怖片你试下唔开声咧，个惊吓程度冇咗70%噶啦，已经。 因为有时净系听嗰啲恐怖音乐，你惊定先噶啦嘛。 系啊，佢系会培养气氛噶嘛，证明头先你个股真系坚 惊 吓， 系啊。 我哋用到咁欢愉嘅气氛，但系当你谂起咁大嚿排骨唔见咗嘅时候， 系啊， 你都 主要喺呢槽底咁啊先惊啊嘛，咁大力噶嘛嗬。 好犀利！ 另外有个听众咧就话啦，啊，今日个嘉宾主持系边个？ 是 Ming 啊， 系因为咧佢话我老板话系嘉嘉，我唔系啊，系是 Ming 嘅。 莫非连听都有灵异？即系每次一听到你个名嘅时候， 变咗家家咁啊，系啦。 即系边嘅人听，原来唔系善边讲紧嘢噶。 系啊，系边个？ 哎呀，好惊啊！ 灾善 灾，呢度都咁灵异啊！ 系咯，好啦，轻松又话声。 点唱？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8 fax 号码23396453，我哋网上咧点唱嘅留言咧，无人欢迎啊。 OK， 好，继续。 好啦，跟住呢一位咧系应该系麻麻娘啊，妈妈娘， 妈妈娘， 妈妈娘，系啊。 咁咧佢就话咧喺7月初7咧就喺青青嘅婆婆咧生日嘅大日子啊，咁所有嘅亲戚朋友啦、屋企人啦，同埋乐乐、青青咧都祝婆婆咧生日快乐，咁祝佢咧身体健康啦、长命百岁。咁、公公同埋婆婆咧每日都能够开开心心啊、笑口常开嘅。咁仲有咧系特别咧3个月大超可爱嘅外曾孙啊儿仔，咁亦都祝佢咧 耳仔快高长大，精灵活泼啊！不过佢呢度有少少要求，佢话咧希望我哋可唔可以三个人一齐咧唱呢个生日歌俾阿婆婆听？ 可以啊，冇人欢迎啊！我哋将晒歌即系 阿婆婆应该听咩版呢？ 恭祝你福寿与天齐， 系 啦， 你生辰快乐 哟！年年都有今日，咚咚锵锵，咚咚锵锵。 系咩？切蛋糕系咪？系啦，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 星星 婆婆生日快乐， 咚咚咚咚锵锵， 祝你福如东海， 寿比南山， 系咪话够咯？ 你双猪又联手啦！ 好啦，我继续点唱？哎呀，阿 Sa 话啦，哎呀，唔该，你个风可唔可以打迟啲？唔好咁近。点解咁讲咧？佢话啦，三位早晨啊！佢上次咧3年前。讲三年前啦，今日由关长咧帮手读出呢个点唱，希望今次咧又可以读出呢个点唱。嗱，今次又桂花贤读啦吓， 系关于咩噶？ 因为星期日咧系隔一年先一次嘅挑战日。即系因为三年前做咗挑战日啦，咁隔咗两年之后就今年咯。 咩叫挑战日咧？ 挑战日系啲咩咧？ 系咩嚟噶？ 挑战日系包括有步操啦、形艺啦、家居安全嘅比赛啊。 形艺嘅意思即系点啊？行径啊？ 其实我唔知， 系咪露营嗰啲艺嗰啲艺 咁艺系咩？ 技艺咯， 即 系 山艺 啊嘛，山艺训练爬山啊嗰啲咁样。 咁家居安全又点解楞埋嗰度咧？ 家居安全 都 系 好得意啊！我就系觉得 咩嚟噶？ 系 咩 嚟噶？佢就系步操啦、形艺咧，同埋家居安全嘅比赛嚟嘅。 比赛 佢咧真心真系唔好想唔好打风啊，可以顺利比赛。佢话咧，佢哋一班嘅教练咧，即系今年咧就教咗一班咧由零到现在团结齐心比赛，咁又唔够人，到到而家齐人可以出赛。经过两个月嘅训练，佢话咧平日咧三晚嘅训练啦，星期六日系全日嘅训练啊，即系呢两个月咧系经过好多个晚训练啦。佢话技术虽然不过不失，但系攞奖真系其次啊，系唔想浪费咗一班咧嘅比赛朋友咧嘅齐心协力啊，解决问题嘅过程啊，希望佢哋能够用比赛嚟证明佢哋自己嘅决心。同埋努力啊，咁样咯。 但其实系咩嚟嘅咯？ 系好得意，佢又冇讲个名。 但系就算如果真系打风唔成，应该都可以补考噶嘛？ 唔系，佢唔系考试嚟嘅，系比赛， 成个活动比赛， 系啊 ，campaign 嚟嘅。系一个，即系佢话如果再打风咧，又可能再褪后咗，又唔知即系唔知几时再有得个比赛啦咁。佢话经即系佢话两个月嘅训练又冇人知集齐人，由零即系未零认识，可能去到而家团结齐心咁。 系 佢话即系大家都即系好享受呢两个月嘅训练嘅。 哇！如果系两个月嘅密集训练，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即系服兵役咁样咧，应该都几开心可能。 一个星期三晚训练，星期六日仲系全日嘅训练，你谂下， 一定要好有火。我先可以上呢啲， 两个月都唔少日子啊，所以佢话唔好打风得唔得啊？ 如果形艺咧，我睇翻网上啲资料咧，即系话可能你要同嗰队小队咧露营5晚或以上，仲要半数喺个营帐里边倒宿。即系嗰个训练过程里边咧，即系 有呢啲嘅。 平均如果考形艺章咧，可能就有呢啲嘢。 有得意啦，其实。 都讲紧佢一个人留喺嗰个山嗰度露营噶嘛，同军 佢唔系一个嘅， 系 佢 一团结嘅，系啦，小队系啦。 如果唔系又搬金沙骨噶啦。 嗱佢步操，嗱佢步操同形艺都明啊，但系无端多个家居安全就得意嗬。 系因为惊你啲凳乱咁搬。 我哋嘅话啲凳唔知搬去边度， 你啲 唔摆好 定 留 咗喺嗰度。 我走唔出个屋度啊，真系。OK 咁啊，唔紧要啦。唉，我哋希望嗰个风唔好真系打过嚟啦。 啊，系啦，大家密切留意住天气啦。咁希望你哋嘅比赛都。可以顺利完成啦 吓，系啊！啊呢度咧有个心灵相通，因为咧我未睇嗰个网上嘅留言之前咧，我哋今日咪拣咗嗰只歌嘅新一天，咩、 哦、 新一天的希望。咁原来阿 Irene 咧之前都有呢个点唱啊，佢话咧特别想点唱俾小弟听，咁啊希望我都要加油，一定要读出点唱啊！就系想听新一天，咁、啊希望我哋全部人都齐加油，咁啊全部人都一齐新一天啦吓。 好，跟住咧有阿 Candy 嘅 ，Candy 咧就话三位好啊，咁啊隔咗一段时间都冇点唱。今日是9月1日啦，开学日啦，咁希望咧祝所有嘅学生学业进步，成绩蒸蒸日上，亦都祝我哋三位咧日日都咁开心，同埋咧所有佢识嘅朋友都生活愉快。 OK， 172-388，转头听你电话。 cheek, the night's falling down, shall you come? You don't meet any way you are, but I try not to put it aside. Not so many, don't be afraid. But then the cold, don't you tell me I fade. Can me what you do, you could day by day. I might fall in love tonight, but I didn't know where I am. Squish stuck in that I eat. Gotta weep, cause all the money can't unreal. The night's falling down so slow. I don't wanna let you go. Give me some money to keep me in a sign. Yes, yes, I call your name. Scratch your money in the trick of fate. But now I do a hollow with your flame. I might fall in love tonight. I'm gonna be alright. Scratch the key that will ease the love. Keep me in a snowman bed. That's got you there. You're mine, mine. Hey, I don't. Love a psychedelic 嘅 Might Fall in Love， 电话号码187-2388，有听众等紧啊 ！Hello， 你系 ，Hello， 你好啊， 系， 风骚快活人啊，你系边个啊？ 我系肥嘟嘟， 你系肥嘟嘟啊？ 嘟，自认肥嘟嘟，即系唔方肥啦。 系啦，呢度都有一个陪你嘅，最少。 啊，你又喺度讲边个？ 肥过佢系嘛？我最少嘛。 边个佢啊？ 我哋呢度都冇，我哋呢度冇肥人啦。 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肥嘟嘟点啫？你 今日咧同阿蒙珠眼咧就结婚33周年纪念呀？ 蒙珠眼结婚 33周年，你个韩国版嘅老公 系啊，即系韩仔啦， 韩仔啊，靓仔啦， 系啊，靓晒。 佢唔靚仔嘅，都係蒙住。 通常啲老婆都係咁樣自己話自己嘅老公， 變咗咖啡貓啊！咖啡貓即係個肚腩好好好好好軟熟嘅咯喎。 唔係，但我 好大嘅個肚腩。 難得咧，佢哋兩公婆咧都即係嚇，都仲。咁样称呼对方呢，即系 佢咪都会叫你肥嘟嘟㗎，咖啡猫。 佢 应该 咗肥 嘅。佢叫你阿肥，你又叫返佢阿蒙咁样囉，係囉。 阿蒙猪咁啊。 係呀。咁呢另外呢，今日呢就係登录啊，今日啱啱。 今日登录啊，六十。边个啊，你定係。 可唔可以唱隻歌俾我听啊？ 我梗係可以啦。头先我哋都唱生日快乐俾你听，真係。 咪佢老公登录啊，即係讲紧。 冇 啊，你登录啊。 阿肥，阿肥登录 系 喎， 系啊，话咗诶，咁你有冇啲咩特别嘢想喺今日做噶？你生日登录 冇啊，冇咩特别咧，身体健康就得噶啦，大家。 喂，你笑到咁开心啊， 好正，我觉得佢嘅人生都好开心。 一 接 打电话上嚟，好开心啊。 系啊， 我听到你都觉得高兴，真系吓。 诶，咁啊，诶，即系你估啊，阿蒙珠眼咧，佢有啲咩同你庆祝咧吓？ 佢冇啊， 佢冇啊， 因为我话事。 哦， 咦，佢都即系唔怕话我话事嘅，我话去边就边啊咁。 你就带佢去一去嗰啲时钟酒店度啦。 吓，喂，刺激 下 啦， 情怀啊嘛， 喂，怕咩啊？喂，但系要登录，唔系我真系想问一条问题啊！而家呢啲好似都冇乜噶系嘛？ 有，而家又变咗新兴啦，就唔系闪兵你当年去嗰啲啦，系咪都屈咗佢先真系咩话？ 而家应该边啲啊？ 而家咪变咗酒店咯。 你去到 check in 得噶啦， 唔系真系喎， 边度得嘅酒店， 有啲好特别嘅酒店嘅， 系咯。 曾志豪系咪成日去嘅？曾志豪， 我都想 唔使问啦呢句嘢， 好多钱噶要。 阿莫阿肥嘟嘟啦，我觉得真系俾个惊喜老公啊， 系啊， 系啊， 攞翻啲刺激浪漫， 诶，俾翻刺激啦，嗱，阿但系老公， 阿老公唔开心啊，佢话你督爆咗佢啊，甜甜， 系咧， 其实老公真系真系谂住咁样嘅， 系咪啊？老公真系 book 咗啦，已经会谂住。 你睇佢笑得，你做乜笑咧？哇，笑到咁样嘅你， 而家好平常嘅啫呢啲。 系咯，你两公婆有乜所谓啊？ 系咯，入埋花丛啊，你可以去一齐玩啊，好开心啊！ 花丛呢样嘢真系，你搞错，唔好听佢讲， 唔好听佢讲，系啊。 咩林海入花丛啊嘛？啲人就讲话佢。哎呀，唔好唔好系， 唔 好系， 多谢。 有冇同老公讲两句啊？ 唱歌俾我听。 我知啊，你有冇嘢同老公讲两句啊？ 系咯。 冇咧， 冇啊！你中意你中意唱咩歌啊？帮我哋一齐唱啦，好唔好啊？你中意听你中意听边支人唱嘅曲咁样嗰啲啊？好唔好啊？秋官啊？ 唔系你想听咩歌？ 系啊， 我冇乜所谓嘅， 冇所谓啊。边个歌手啫？ 旧歌得嘅，因为我老公中意听旧歌嘅。 当年相恋意中人嗰啲啦。 喂，你生日啊嘛？咩？你老公中意听咩歌啫？不如叫你老公听啦。 佢老公为主咪好咯。 佢喺隔篱啊嘛， 咁即系可以好成 年啦。 系 咯， 咁你即系点啫？你自己心想嗰只系咩嘢？我哋即刻唱俾你听。 唱张学友啦。 张学友， 张学友， 系哦哦啦，快啲啊！ 哦哦，只愿一生 爱一人， 一世亦未够。 我见到佢两公婆好开心啊！咁啊，希望你咧33周年结婚纪念同埋生日咧快乐啦吓， 永远 开心愉快， 拜拜。 拜 拜，希望佢哋成功 book 到酒店啦。 我哋咁话， 唔系 walk in 嘅咩？ 好似都系 walk in 嘅啫，系咯。 去到边度就行上去啦。 系啦，好耐冇去啦。 我觉得两公婆有咩唔得啫？呢件事 哦。哦，有咩唔得？呢啲就因人而异噶。 唔系，即系行入去啫。 行去得。 系啦， 系咯。 咁其他嘢得唔得？由佢啦，睇银包得唔得啦？ 冇问题。 你个身体点啊？好， 大家一齐坐喺度睇电视都得噶嘛。 系啊，都系个地方啫。 睇下个听众电话 ，Hello， 你系。 Hello。 系你啦， 喂， 你好， 你好嘛， 早晨， 早晨，系啊， 系，萨瓦迪卡， 萨瓦迪卡， 哦，泰国人， 系咪噶？ 大家好嘛， 你好， 你好， 你系边个啊？ 我系肥猫啊， 哎，又肥猫，又有个肥字嘅， 有肥嘟嘟，有肥猫，系啊， 点解？ 我见唔系，我冇个桂花田噶啦。 你冇过桂花田？ 咩叫冇过桂花田？你先系 冇 桂花。 我揽过条腰。 系揽过。 哦，你揽过我条腰。 系咩？ 系呀。 哦，你系九龙城之友。 唔系。 又唔系？喺边度见到我啫？ 几年前咧，唔知两三年，你咪做嗰啲咩剧嘅？跟住你做咗护士嘅，跟完咗，我哋落咗楼下影相咯。 你做咗护士，又有呢啲嘢？你几时有做护士啊？ 唔系啊，我记得啦。我哋嗰日剪翅嗰啲show 系咪啊？你讲紧系啊， 你有做护士咩？ 我哋电台冇台剧啊。 嗰啲病人就真系即刻出院噶 喎。病人系李志刚嚟咯。 哎呀，唔觉得李志刚 咪咯 呢排？ 咁你喺边度见到佢啊？你喺嗰个你 我哋 睇系嘛？ 电台嘅 show 啦，系咪啊？ 系咪啊？ 系啦。 OK， 好啊。 咁你受阿迪卡系咪真系因为你真系泰国嚟嘅肥猫啊？ 系啊。 系啊，真系啊。 你系喺香港住咗好多年啊？ 36年。 喺香港住咗36年，所以其实你唔识讲泰文噶啦。 其实佢唔系，佢唔系泰国。讲 得啱啊，我唔 系 好识讲。 系咯，佢应该唔识讲泰文。 唔记得佢啦，好多真系。 36年 啊， 你几？哇，你系喺香港出世咁滞噶啦，睇个世。 唔系， 系 咪应该系咪过嚟香港结婚？ 系啊。 但系几岁就嚟咗？ 过嚟香港结婚。 我18岁啦，跟住36年啦，原来已经，你应该净系识讲萨瓦迪卡噶啦。 其实你咪错咗嚟呢度做工人姐姐， 唔系，佢哋应该系啦，识同太老公跟住隔篱香港。 其实你唔记得咗，我系视像朋友嚟嘅。 你系视像朋友， 视像朋友， 唔记得咗啊？ 系咯， 系 喎 ，OK， sorry 啊，我真系唔记得 咗， 对唔住啊。 咁点啊？你 哋咪得咯？ 多谢你先，你生活好埋而家。你生活开心啊？呢排 好开心啊！ 开心， 佢全家听风叔话人学中文咯， 系咪？ 系啊，同埋好好笑你哋， 多谢， 好开心啦！听到你哋把声啦，半夜喊紧咧，都笑到碌地。 系 吓，但啱啱啲人话我哋好惊。 系啊，喂，如果讲鬼故， 泰国啲猛啲， 泰国都 泰国啲鬼片都好恐怖。 我都系， 我都系鬼嚟嘅，我系猛鬼。 哦，你系猛鬼，你突然间吓吓死我真系。 不如你讲下你今日想点唱乜嘢啊？ 系啦，我想点唱俾我嘅朋友听。本应有一个朋友，我个仔个同学仔，不过好大个女噶啦，而家 系 佢九月一号生日， 即系今日 生日快乐啦。 哦 ，OK， 今日咁咧，听日九月二号咧就系另外一个小朋友生日嘅，其实唔小朋友嘅，都廿五岁啦佢。 25岁 唔小咯。生日快乐啦！ 你叫咩名啊？ 佢叫阿细 cat， 细 cat， 系啦， 系啦， 系。 希望佢生生性性，生生气气，去嗱嗱临去搵嘢做啦。 不如你可唔可以咧教我哋唱一只泰国版嘅生日歌得唔得？ 你头先都话佢已经唔记得咗， 唔系佢净系识得嗰几句噶嘛？可能 其实生日歌咧都系唱英文版嘅啫。 系咩？但有唔同地方咁啊？如果泰国会唔会有？你都唔记得咗？ 萨瓦迪卡。 咁不如用泰文讲生日快乐啊！ 喺生日快乐点讲噶？ 祝生温格， 祝生温格， 祝生温格， 祝生温格。 熟神温格， 温格啊，熟神温格， 熟神温格，温格， 熟手 温 格， 熟手 温 格， 熟手温格，哦，咁样嘅， 又几好啊， 系啊，熟神温格，熟手温格， 可唔可以顺便点多一个啊？ 你讲啊， 我想点唱，同埋多谢车长啦，58号 X 同埋58号 M 嗰啲车长，佢哋好人啊，同埋佢哋好有耐性，同埋好有爱心咯， OK， 好多谢晒佢哋啦， 好啊， 多 谢 支持， 多 谢支持，系啦，拜拜， 系啊，拜拜 ，OK， 好啦，咁啊呢度个 facts 咧，咁样就话啦，我永远都做唔到佢嘅师姐或者师妹嘅， 点解 咧？佢话大家好，三位活泼可爱聪明嘅主持人，佢话今日系大好日子，系我师傅60大寿啊！阿师傅就叫做李润福，佢话祝阿师傅咧生日快乐，龙精狮猛。同师母咧，阿刘婉娴咧，日日都咁开心愉快，甜甜蜜蜜。 哦，因为佢冇师嘅， 我觉得呢个名好熟。 唔系，因为呢个拍档咧，佢惊嗰啲狮子噶，所以佢系唔可能参与到呢个活动噶。 咁我师傅佢咧系教国术啦、洞拳啦、舞狮啦、舞龙啦噶。 哇，动亲！ 攞奖无数啊！所以咧喺度写住龙精狮猛，唔系虎猛啦。就喺度咧祝咧阿福润堂嘅师兄师姐个个都咧武艺精湛，师傅可以教得轻轻松松。都唔使咁劳气，佢话咧阿师妹阿山上啊，佢话希望咧师傅今日生日大寿啊，开开心心。咁、 okay, 另外咧就系咧，佢话咧三位风骚发明人啦，佢话咧多谢你哋一直陪住我哋一班咧香港电台嘅听众，佢系香港电台听众嚟嘅， 又 多谢我哋陪住佢。佢话今日妈妈生日啦，希望咧能够读出妈妈咧，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佢话小时候咧，佢阿妈咧系虎妈嚟嘅，统领全家，而家咧系指挥官，喺家中咧大小事务都系由佢照顾。希望咧佢一直发挥呢个光芒，统领我哋。祝愿佢身体健康，精神奕奕，行得走得玩得啦！一班女儿们上。 好、okay, 好，争取时间听埋最后一个听众。Hello， 梁太。 Hi。梁太你好， 早晨啦、 啊，早 晨、啊， 非常 好，你好梁太， 梁太吓， 系啊，我快啲点唱先，唔系等间咧就够钟啦， 系啦、 啊， 好， 慢慢嚟，讲讲， 我点唱俾个女，我个女，系九月五号生日， 系叫咩名啊？ 阿玲， 几大啦已经？ 25岁， 又系25岁， 25岁，有男朋友未啊？ 你想介绍俾佢？ 系、哎、哟，哎呀，今日波仔唔喺度啊！如果唔系，我哋永远都有一个后备大波仔啦。 咁话， 作为呢一个情场杀手，我、哎、推介俾你噶。 哦，咁好啊，啲 事啊，下次，继续有咩？ 我妈都完全都唔客气啊，好啊，几时啊咁？ 喂，梗啦，呢啲终身大事嚟噶嘛。 梁太唔系即系喺度敷衍你啫。 我唔觉噶，佢应该真诚嘅真系。 好啦，阿玲生日啦，系咪？九月五号， 个妈咪好似阿玲，系啊，九月五号生日啦。嗯， 仲冇？ 帮我播。周柏豪啊， 周柏豪，哇，阿伯母好潮啊，柏豪你要边只歌啊？ 系阿、 啊、 个女中意， 哇、哦，个女中意、哦，但你都知啊嘛，你想听咩歌？ 型啊， 冇所谓噶，中之吉柏豪就得噶啦。 好，我哋有机会拣俾你 下个礼拜系啦， 好啊， 因为 时间关系我听唔到，播唔到啦，已经 ，OK， 好啦，祝阿玲睇 电话， 生活愉快吓，拜拜， 好，个身体健康啦， 多谢晒， 拜拜， 好，拜拜。 好啦，嗱咁啊，阿梁太呢度点唱咧？呢度仲有一个咧，睇下先吓、啊，有个金英啊，佢就话咧，其实大半年都冇点唱噶啦，不过咧而家都好想点唱，因为83佢生日嘅，祝自己咧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咧，阿女都锡晒我哋。九月一号咧就阿女咧就升上中二啦，希望佢学习愉快啦咁样。 好啦，跟住呢个韦英金啦，佢哋话咧三位你哋好啊，咁我系小莹啊，咁咧我就想点俾第。邓桂斯嘅家人听啊，咁、希望咧佢可以坚强咁生活落去嘅，咁、我会支持佢哋，咁啊唔该晒我哋嘅。 系啊，嗱咁啊多谢善兵啦。 系啦，善兵三日咧嘅帮手咧，多谢你啦。哇，有机会我哋再见。咁下个礼拜咧，我哋又会有两位嘅、 全新组合又再诞生。 OK， 咁我哋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留意天气啦。 唔该晒善兵， 周末愉快，拜拜。拜拜